早晨早晨，卓一声又到星期一。 啊，唔知点解你嗰啲假期硬系卓一声嘅。 系啊，点解会卓一声？ 系啊，因为佢同佢一样 快咯。 系 啊，我觉得一啲都唔快、啊。 你唔知佢读书个名叫 Richard 咩？所以咪卓一声咯。 系 系 啦，我就 系 卓 Richard。 讲嘢啦！ 戴住个口罩，啲口水都喷出嚟。 系啊， 哇！佢啲杀伤力真系犀利。 咁样望住我就好大压力啊！我觉得。 咁点解咧？我又唔明喎。 我唔知道啊。 佢望住你，点解会有压力咧？ 吓、啊？ 点解有壓力？ 因为我唔想见到佢啲淫样。 唔系嗰个 早有个淫样嗰啲， 嗰个唔系。 佢直头系淫艳不能移啊！淫艳波波字。 佢预告啫，佢今日够淫雨霏霏。 唔系，再加上佢成日咧都唔知点。点解呢个眼镜咧系会好多好多啲？ 咁我都会啲霞气啊嘛。 你嗰啲霞气冇咁 冇咁劲啊， 淫霞气， 嗰啲淫霞，我直头系 feel 到过嚟，好唔舒服。 人哋咧日本就人气。佢係淫氣， 係啦，係 啊，又上個淫氣榜啦， 點都好啦，咁啊又開始， 永遠都係長住冠軍啦。 啊，風騷發人啊，星期一啊，亦都係公眾假期的最後一天，不過唔緊要，一樣繼續玩玩玩， 開心啲。Ricky Martin， 冇錯，唔係啊，依個唔係 Ricky Martin，Ricky Ashley 啊，冇錯啦嚇。開始我哋三小時嘅節目，喂，阿波波前， 你好啦，你哋兩個有個 poster 喎， 你都有啊， 係咩？ 加咗你啦， 我冇眼見唔到噶， 加咗你啦。 日子啊，好天落雨假期或者平时翻工，我哋都会陪住大家。呢个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每一天唔同嘅节目。我哋系风 show 嘅波波池。留言啦，咁啊，李叔都讲得好好啊。今日咧就系一星期的第一天，不过咧就系假期的最后一天啊。咁啊，无论咩日子咧，都系陪住大家。 冇错啦。咁啊，头先我想你可以解释一下咩叫做风骚波波池啊？ 风骚嘅波波池，因为你而家你去到夏天咁滞啦嘛。你知唔知你几日复活节几多人跑去呢、這个？ 不同嘅地方咧，包括可能有啲可以游水嘅地方咧、啊。我冇去过啊，我唔知而家入唔入得啊？嗰、那个海 未 都未得系咪？ O K， 但我谂大家即系如果呢几日啊，虽然又唔系真系好热嘅，不过咧就都有一种想游水嘅欲望。 蠢蠢欲动 系咪啊？我唔系蠢蠢嘅，系、嗯、你先系蠢蠢欲动。 嗯、你咩都系加蠢蠢噶嘛？系嘛？ 你蠢蠢食饭啊，蠢蠢屙屎啊，蠢 蠢有个春下面两条虫， 系 咁即系点啊？代表乜嘢？ 蠢咯， 系咪春虫到屎丝方尽？立句食苦系类似干啊！ 耶耶，果然好句 好 句 好 句， 呢、 這 个系来自《红楼梦》嘅。 喂，咁你条春蚕死咗未啊？ 死咗好耐咯。 但系细个咧，你有冇养过蚕虫啊？ 梗有 啦。 喂，其实 自然堂要养噶嘛？ 我又唔关自唔自然堂，而系我真系中意嘅。 啊，你哋冇嘅咩？呢个系功课嚟嘅， 我知 系咪？ 但 系 即系我讲，我养唔系因为有个。有个要求，又我真系中意呢一样嘢， 蚕虫啊！ 我就话，哎呀，而家呢一代咧，对呢一样嘢一无所知啦，完全冇得接触，想买俾佢玩都冇啊， 系啊， 都 啲妈咪都惊佢污糟啊， 有 啊，有得卖啊，新界 金鱼街啊，乜有咧， 太子太子嗰度， 我真系有见过，因为我见过嘅就系个又唔知佢摊晒出嚟啊，跟住咧就有啲人哇哇心喺度围住，我以为玩翻摊，你明唔明啊？太子嗰啲 咁， 梗系冇咁浪啦。我睇到好似扯蚕虫啫嘛，但你正如你所讲，啊，不过讲紧都有一段时间啦，系啊，咁我就见到，因为啲人冇见过，咁所以咧咪见到哇，突然之间有啲咁嘅嘢摊咗出嚟卖，好 开心， 第一蚕虫咧，如果你掂去咧，个身好滑捋捋嘅，好滑捋捋， 啊未摸过喎。 冇啊，冇摸過蠶蟲啊！ 你一定有摸過， 你有嘅，你有第啲蟲噶嘛？ 你一定有摸過，不過你自己唔知道。 係咯，你咪有啲春蟲 咧。你嗰啲未必滑捋捋。係 啦，我唔知道，係啊，係。同埋佢試下攞出嚟睇下。 蠶蟲咧，白色白得好可愛。嗱，我啱上咗第二樣嘢，我中意就係我中意聞桑葉嗰啲味。 你 係 咩？ 有咩 味？ 桑葉有味咩？桑葉 好香㗎，係 咩？ 同埋咧，佢哋食桑葉嘅時候咧，嗱，雖然蠶蟲好細條啦，但係咧，佢食桑葉佢有啲好。轻微，即系你 咬啊！ 你要好近佢啦，听下佢嗰啲声咧。 哦 ，OK，OK， 系。 我睇得好仔细 嘅，我冇啊，因为做功课，我就求佢摆喺度，等佢唔死啊得。 咁咧就系摆块桑叶啦，睇住佢慢慢由一块大嘅食到当条框啦，再俾佢食啦，咁就睇你佢由一条细蚕虫啦变大啦，跟住结茧啦，结完茧之后等啦，等到佢自己破茧变咗只蛾，咁就完啦，咁佢就冇噶啦。仲有佢仲会产卵。 我想问下蝴蝶定 鹅 嚟嘅， 变飞鹅啊？ 变飞鹅？ 我以为 你养咗咩？你养嗰条虫系咩嚟噶？ 变蝴蝶， 变咗只鹰嘅。 哦， 我变咗只鹰。 你养嗰条懒虫？ 唔系，佢变咗只奇鹰， 咪 即 系 而家 咯？奇鹰咯，奇鹰完全系咯。 奇鹰虫啊嘛，你嗰啲叫做。 我记得嗰阵时又系唔知咩噶嘛，要学嗰啲咩完全变态同埋不完全变态嘛。 哦 ，metamorphosis 系咪啊？ 系啦，我唔系读英文嘅，系啦，四种形态嘛。所以其实你咪一定要养咗佢之后，你先会知道嘅就系佢嗰个咩啊，系叫完全变态咯。 其实我唔舍得噶，即系见到佢变咗。飞蛾啦， 点解唔舍得？ 佢产卵啦，跟住佢就死噶。 佢大个仔，系啊，好快噶咋。 系啊， 所以人嘅生命真系几短。 冇错，你净系目睹咗佢嘅一生啊。 系， 但系而家冇啦。而家你就算想，我唔知啦，可能有啲聪明啲听众话唔系，唔知边度咧 有 得养咁样。 我觉得有得养。 系啊，不如话俾我嚟知啊，即系有我哋边度有得睇。 一定冇 蚕虫， 因 为 佢 make 唔到 profit， 佢卖得几多钱？ 唔系噶，系我哋唔知咁路噶咋。 系啊， 你有好多啲咁嘅古灵精怪，我觉得真系高手在民间，大家一定会知。 系 我边度有得卖？咁如果系有得卖嘅话，你系咪养 三条？ 我唔要， 一人一条。 我唔做，我唔做，我已经系完全变态。 你细个有冇养过啫？ 冇啊， 你都冇养过。 讲咁耐，原来你冇养过。 但我系试过攞咗几粒茧，然后等佢变嘅。 你喺边度？你喺边度摊人哋啲茧啊？你冇养，你何来有茧咧？ 唔知啊， 茧啊， 系啊，你只手有茧 咁细粒啊，成细个乒乓波噶。 我问你点解你冇养有？ 记得咗啦， 咁咪即系 摊 咯。嗱呢个真系 唔记得咗就系摊， 梗系咯。 点会唔记得嘅啫？一定记得。 有个同学仔一定唔知咩人俾啊？ 买噶。 唔真系唔记得俾我。 警察话：喂，你架车系咪你噶？我唔记得我边度攞过呢架车。总之我揸紧，点解你架车？我唔记得啦。总之我揸架车就 系 我噶啦。 系 嗰粒眼嚟啫，同木 一粒眼啫，系一粒眼啫，算啦，有噶 啦。 系 啊， 咁你睇到佢变飞蛾啦？ 因为我 总之有一日，总之佢消失咗啦。 我攞个胶袋装住佢啊。 結果咧死咗，嗰只嘢都死埋，然後好多蟻。 你究竟知唔知係咩嚟？ 我知啊，個鹼啊嘛，因為我驚佢飛走咗。 佢果然由細個開始就 叫你哋個 就係 Richard 嚟嘅， 就已經 係 咁樣㗎啦。 你哋嗰粒鹼係點啊？就咁擺喺度啊？ 就咁擺喺度，擺喺啲葉度咯。 嗱、哦，首先咁講，我係用鞋盒養嘅，因為我哋細個咧冇咁多錢去買個缸啊乜嘢。咁你知咩鞋盒啦？硬嗰啲咁樣。咁、那、嗰個就係由佢細個到長大到變飛蛾到死都係嗰度噶啦。 哦、 嗯， 唔需要再諗咩膠袋啊，或者 即係佢由細個已經住喺個棺材度。 係啊，大棺材， 棺材個大棺材。 明白， 係啦、 啊。你估如果真係有蠶蟲咧，我想問下養幾耐啊？有一條蠶蟲變飛蛾， 我記得好似隱約係一個至兩個月啦， 係 啊， 我記得係二月計嘅啫，真 係一定你長過佢，唔係我講啲壽命啫嚇。 係啊，長過少少， 長過 你。一定長過條鹹 草，你長過佢少少嚇。啊咩壽命？我講緊壽命，係啦。唔好咁啦，今日講埋啲咁嘅嘢。 講咩啊？ 講蠶蟲啫嘛。 講埋嗰啲生命嘅嘢。 哦， 大嘅。 我哋百無禁忌嘛，係嘛？喂，今日咧星期一，大致多雲，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而家22度啊，相對濕度76%。繼續聽住 Radio Two， 我哋有呢一隻《暴風的漢子》日文版。早晨，10:24，听个风骚爆人。不如其实男女两性之间咧，就好多嗰啲咧，专题文章讲及点样沟通啊，点样交往啊，点样可以令对方心动啊，咁样吓。咁、马老师咧，你试过用啲咩方法令到你嘅啊，即系女性啦，你嘅小女朋友啦、心动啊 你通常系咁叫噶嘛？我要用翻你嘅字眼啊，系你通常点令你啲小女朋友心动啊？ 哇，讲真，我嗰啲小女朋友咧，我 嗰啲啊， 系啊，用我个 D 字啊， 梗系啦，佢一早早噶嘛，啲小女朋友 成 组成组噶嘛 ，A 嗰啲我冇嘅 ，A 啊 A 嗰啲冇嘅 ，D 都冇嘅， 系 D 起码。 咁点？你咩？你令唔令佢心动啊？ 唔知你讲乜吓？ 我唔知咪唔知啦。 佢个 D 就冇 A 冇 B 冇 C， 烂 get 嚟嘅，笑两声俾阿 B。 哈哈，继续。 你叫我情何以堪咧？ 咁你自己攞嚟衰，我觉得你自己攞嚟衰嘅喎，系嘛？ 我记得 讲到自己好似浪子咁样。 嗱，唔系我通常咧，如果同女仔交往咧，成功嗰啲咧，多数我都系觉得较为容易嘅。容易嘅意思就系话，即系可能一个月啦，同佢通个电话，又话佢街啊，关心下佢啊，就会成功噶啦。最主要就是關心，我覺得我自己都喺呢方面都幾好嘅。我幾細心， 關心佢啲咩？ 我幾細心。 哎呀，你未扣樓啊？我同你扣翻先。 係啊，哎，你未拉鏈啊？ 哎呀， 嗰兩 唔係我拉低咗再掹翻高先。 我拉低先，哎呀，唔係拉翻高咁樣，係咪咁樣？ 其實咧， 哎呀，你背脊凍唔凍啊？哎呀，甩咗個扣啊！哎呀， 嗯，係咪啊？呢啲叫細心， 係啊， 關心 係啊，我呢啲叫關心。 以上皆是， 我都相信你係。 係啦， 跟住佢哋以為自己好細心，係 啊係啊， 其實 你 覺得好騷擾。 你 繼續啊！ 不過咧，我同意嘅。雖然我先都係攞嚟講下笑，關心咧，即係。喺好細嘅細節，未必一定係拉凳嘅，即係未必幫佢拉，唔係呢啲咁樣，而係話有時喺秋天、冬天翻咗風，凍唔凍啊？不如我哋唔好出面啦，大風諸如此類啦，我唔知啊。 不如咁啦，我作為女士嘅話，我覺得佢哋關心係一定需要嘅，細心係一定需要嘅，但係唔係話代表嗰件事大或者嗰件事少， 冇錯。 而喺適當嘅時候你做到嘅話咧，嗰樣 就 唔 好刻意 嗬。唔可以刻意，就係往往你頭先你所講嘅就係你無端端好可能嘅就係話幫你開一開道門啊，又或者就係幫你抽一抽個 拉張凳啊， 拉張凳啊，喺適當嘅時候去做嘅話咧，對方係好加分嘅。唔好話就事小而不為，好難講。佢中意你或者有好感嘅話咧，佢樣樣嘢都會覺得呢啲咁。以前嗰啲男仔唔會咁對我噶， 係 你會咁做嘅話咧。 不過咁 ，Sarah， 其實如果你男仔嚟計，即係我代表自己啫。你真係中意佢咧，你係會做嘅，即係你唔會刻意去做，你係會想做嘅。 所以我咪就係話刻意定係唔刻意。 你係想做， 你係刻意去即系令到佢取悦佢嘅话咧，女仔系知嘅。咁呢一啲咧就唔系你会成日做嘅嘢咧，咁嗰样嘢嗰日系冇用嘅。 嗱，讲真， 冇效果嘅。 拉啊，帮女士推门啊，拉门咧，我几乎个个都做嘅。 嗯， 即系就算 我知你一排喺酒店门口做啊嘛，你个个都做。 系啊，跟住收钱。 你真系唔好睇小我啊吓。 跟住收五毛钱。 英雄莫问出处。 叫 bell boy 啊。 我冇睇，唔你唔起啊。 系啊，但 系 头先 阿 大佬 张 个样好衰啊嘛。 我样根本生出嚟咁衰。 系啊，我哋 不 老三我都衰。 你唔可以怪我嘅样啊，大佬。 系啊， 系咪？ 得咁，我觉得开门咧系真系好多男士忽略嘅。 嗯。 我系，但系亦都好多女士咧。我觉得咧，唔觉得帮佢开门系一件咩事。 不过呢个开门又真系唔系咩事。今时今日开门真系好指定基本动作。 我又唔觉喎。我系几唔喜欢嘅，就我觉得咧，我哋都有一个陋习嘅，就系当你拱咗一道门，其实道门系会拍翻后边嘅。其实我觉得就算嗰个系边一个都好嘅话，都应该要顶住道门，等人哋后边嗰啲人过。但我发觉嘅就系对唔住啊，我真系觉得啊，香港人似乎喺呢一方面嘅话咧，系做得比较少嘅， 即系唔系好好关心 人哋。系啦，唔系好。关心后边后嚟嘅人， 鬥一鬥真系打一 斗。其实呢啲系啲好基本嘅啲礼貌，我觉得若果你有做嘅话咧，我亦都本人会觉得嘅就系佢好有修养嘅， 加分啊！ 因为你反正你推开道门啊嘛，你停一停望一望有冇人，有人你咪继续只手唔好缩开啫嘛，只系咁简单。 同埋你会有留意到嘅就系周围附近有冇人需要帮手啊嘛。 嗯、 我系有好多好多次嘅就系我两个手其实基本上已经抽满晒嘅就系超级市场嘅嘢，咁啊就系好可能嘅就系你只可以揾只脚去开道门噶啦。我哋见到前面有一个人好开心推好咗。道门，佢完全系无视你后边咧，嗰道门系玻璃门啊吓，系向我拍埋嚟噶，系、 嗯、 啊，其实嗰啲位系好嬲噶， 其实 你冇理由见我唔到嘅， 仲有电梯 一步之遥啫， 系啊，譬如话你电梯，你抽住两袋嘢啦，你可以话、 啊、 小姐， 系、啊、 即系小姐几多楼帮你， 我帮你揿埋， 系 啊， 呢个系你 considerate 人哋其他， 唔紧要，咁我哋自己做多啲咯，我哋自己做多啲， 我哋都会做嘅， 系 啊，即系不论嗰个后边跟住嚟嗰个人系乜嘢人嘅话，我觉得呢啲系应该嘅，甚至乎嘅就。 實 escalator 我覺得都係嘅，即係請你哋如果係上咗去嘅話，唔係要行上去 escalator 嘅話咧，係應該要有一個禮貌嘅，就全部企喺嘅就 escalator 嘅右手邊。 嗯， 系就等嗰啲要行嘅人嘅话，就喺左手边 有一啲人 喺度。但系我就见到有好多都系咧平排咁样企住企住 倾偈咯。 诶，唔关倾唔倾偈事，就算唔识嘅，其实有时都会系咁样嘅。当然我知道嘅就系好可能大家都好赶时间，又或者系人好多。咁但系问题，我觉得呢个基本嘅礼貌，你反而系会疏通一条通道，等一啲要赶时间嘅人可以喺嗰条通道嗰度行上去嘅话咧，呢一样都系一啲基本嘅礼貌。 反而升降机咧，好多赶时间咧，快啲揿，快啲揿，闩门啊！即系见到阿 Y 埋嚟咧，揿闩门，闩门，闩门。 嗰个唔系有喎。 我倒翻转，我见到你我都会，尤其是当我自己一个人个 lift 嘅时候，我一定会即刻闩。 唔止啊，掹翻佢出去添啊！ 我如果佢入咗去嘅话，我会出翻嚟咯。我都试过。 系冇错。嗱，头先我哋所讲咧，就系点样令到对方咧女仔一回事啦， 好印象， 好印象啊，或者系心动啊咁样，心动好强烈嘅一个字眼，或者起码有好感先啦吓。 系。 咁另外一个咧，佢话每一次咧见面咧，最好咧都留意一下自己嘅衣装。虽然男仔咧就唔同女仔就唔需要话化妆就成，不过咧不修边。蝙蝠咧就相对如果系干净利落咁啊，干净利落系始终加分啲 嘅，冇错，系基本啊。 特别男士嗰啲头皮真系好核突，喺个衫领嗰啲咧，黑色外套啊咁样，嗰啲细节系真系要注意。 冇错冇错啊， 手指甲啊， 好，翻嚟继续分享，咁将可以令女性心动啊。 你唔需要令我心动，你只会令我呕心。 插你啦， 十点半先睇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首季经济按年增长4.8%，增速比去年第四季的4%加快，是两个季度高位，贴近市场预期上限。首季经济按季亦都增长1.3%，好过市场预期。不过首季固定资产投资及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都减慢，三月消费数据更加由升转跌，三月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亦都放缓。内地过去一日新增超过23,0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上海占超过22,000宗，包括2417宗确诊同19831宗无症状感染，其中853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者，其余都是在隔离管控或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上海本土亦都新增3宗嘅死亡个案，分别系两女一男，年龄由89岁至到91岁，全部本身都患有高血压同冠心病等，入院之后转为重症，经抢救无效死亡。另外，吉林本土新增166宗确诊，376宗无症状感染，广东本土就有45宗个案。粉岭荣福中心第一座完成卫封强检，带600人接受检测，发现3宗阳性检测同2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政府已经向阳性检测个案人士同同住家人提供额外的食物包、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时的健康建议、消毒用品同口罩，俾有关家庭在等候跟进安排期间使用。另外，慈云山慈政村正德楼1,070人接受强制检测，发现5宗嘅阳性个案。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已经填好加入欧盟嘅问卷，正系等待欧盟委员会作出推荐，之后再交由欧盟成员国考虑。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副幕僚长话，乌克兰期望在6月欧洲理事会会议期间，能够以欧盟候选国的身份与会。他说对获欧盟委员会推荐感觉正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个月初到访乌克兰之后，亲自将加入欧盟的文件递交给泽连斯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松快活人。 好，公众假期嘅早上10:35吓，不过咧好多同学仔咧都已经按执定书包准备面授课，应该好兴奋啊，因为咧放咗咁耐假，或者 放定到校服啦， 系啦，就可以直见翻朋友仔。不过咧都有啲面授课嘅 tips 嘅， 第一 翻学前咧要做呢一个快速抗原测试啦，第二咧就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如果唔舒服，尽量即刻就要做测试。就算未有一个叫阳性结果或者冇啦吓，我觉得如果真系唔舒服都唔好翻住啦吓，以防万一吓。第三，时刻保持个人嘅卫生啊、健康啊等等吓，唔好立乱除口罩啦，最好唔好一齐食嘢啦等等吓，洗多啲手。第四，尽早接种疫苗，咁打咗咧就对人对自己都安心好多。 冇错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要接种疫苗嘅话咧，都有一啲嘅就系预约嘅接种啦，乜叫上翻去咧啲相关嘅啲网站嘅咧就可以预约，好简单嘅啫。而家我甚至乎听到嘅就话你小朋友咧就种疫苗嘅话咧，基本上咧就系针等人啦，咁大家你都可以快快脆脆咁样咧就安心啲。 冇错啦， 快快乐乐上学去，又快快平平安安咁样放学翻嚟。 下次暂时唔好放松吓，因为咧虽然咧嗰个确诊数而家跌翻到三位数啦，但系就呢个复活节假，大家就人头涌涌啊！据闻长洲咧有50多人啊，为食大鱼蛋咧就喺度排队啊！我睇新闻系啊，你知咩叫大鱼蛋？你又笑嘅，大鱼蛋你冇食过咩？ 我未食过大鱼蛋， 你真系冇食过啊？冇食，我觉得冇食。我哋都食细鱼蛋 啦，我觉得 太大嚿啦， 饱咯， 系啊，食完一粒好似食碗饭，食一碗饭， 食一碗饭咁 样，有冇咁大粒啊？ 有，真系有， 网球咁大粒。 因为佢会炸完之后嘅话，佢会好大嚿噶嘛，但系当然你睇一阵佢会缩嘅， 明白？ 会缩嘅咩？ 会，当佢冇咁热嘅时候，佢会缩水噶， 缩水。 嗱，当然啦，呢样嘢我纯粹我个人意见啫，我又觉得冇细鱼蛋嗰啲咁好，可能因为太大粒咯， 我都觉得 食极都未食完， 系啊， 即系都系大波板糖咧，大波板。粉糖你又笑，你又笑。 点解你讲亲啲都系嗰啲嘢嘅咧？佢会有会心微笑嘅。你试下唔好讲啲嘢，佢有会心微笑。 大波板糖， 你又咁样做？ 因为我好憎大波板糖。 我又系， 我都觉得系啊，嘥时间。 系啊， 一年都未食。 系啊， 我真系最后抌啊！ 咪就系咯，因为最后屘我要哼水。 就算系自己舐啫，都核突咁。你冇封翻佢又再舐，听日又封啊！ 我开头系咁嘅。开头系咁样嘅，因为你大波板糖，你唔知点解你唔舍得哼碎佢嘅，又或者你唔舍得佢嘅变色，系啊， 彩色好靓， 冇错，佢有旋转噶嘛， 有旋 转，咁同埋啲颜色其实都系嚟嚟去都系嗰啲啦， 啲味都系嗰啲啦， 都系嗰啲啦，生果味咯。 你有冇试过两个人食一支波板糖啊？ 唔搭你， 边有核突啊？ 哇，我真系试过，好好核突， 加盆口水， 即系一人两， 你点解要咁啊？ 运 拍拖啊嘛，小朋友 点卫生噶？ 嗰阵时就觉得咩噶啦？ 小朋友几少啊？ 咁我觉得如果佢拍紧拖又未必系核突嘅， 佢廿零岁， 咁咪就系话知道有几少咯？ 廿零岁咯， 廿零岁， 个个女朋友都少噶，佢小女朋友噶嘛， 佢冇大女朋友噶嘛，我问过佢， 佢冚烂都系小女朋友嚟， 系啊，最后我真系冇办法， 两个都舐唔晒，我话俾你听， 梗系舐唔晒啦，因为嘥时间。 几嘥时间噶都，所以我又话咯，呢个嗱，即系又跳翻头先个话题，就大鱼蛋就食极都未食完。不过系即系如果你去到长洲咁，又想试下咁都系好嘅，因为佢嗰度好多经，即系嗰啲叫好代表性嘅嘢。咁呢个就系其中之一。 系啦，咁你讲紧话，即系你个如果系话你要食嗰啲大波板糖，我宁愿食珍宝捋咯。 哦，系啊， 珍宝捋好正，我觉得 好耐都食好耐。 系啊，珍宝捋有时候你将佢整埋一边咧，跟住咧会巢皮，个口腔里边啲黏膜会巢皮。 到个黏膜好似好攰咁样， 我都觉得 鞋鞋地咁。 最尾你又要咬爆佢，真系无谓。 就收工啦，哎，快啲一人掠咗佢。 同埋嗰只 小 棍仔里面剩翻嗰啲啲嘅话，你会唔会咬埋佢啫？ 我而家冇耐性食呢啲噶啦。 系啊，我知道啊， 完全冇， 生命有限。 即系咬正咬正，我都好少嚟噶。你又 系咩？有啊，我好中意。 你最咬正 啊？有，因为我最近 好攰噶，即系嗰啲牙胶好攰。 但系听闻你咬正咧，对于你啲牙齿系非常之好噶，因为咧就等于好似牙线咁样咧，可以将你里面嗰啲嘢吞埋出嚟嘅，污糟嗰啲嘢。 算啦，唔好搞嗰啲嘢啦。 OK 啦，但系都唔应该嘅，因为其实咬正，我觉得我惊有时你会咬爆你啲牙。 系啊，如果你啲牙唔系真系好健康嘅话，唔好立乱试啊。 系啊，咁啊成 真 系 好硬噶，青蔗都好啲，黑蔗真系硬到一个点啊， 好粗碌啊又。 我嗰阵时候见过有一啲好劲嘅人咧，佢哋可以连咧就系嗱批蔗，你如果食蔗嘅话，你要批咗份 皮啊 嘛， 佢连 皮开始食起，冇错， 连皮食啊， 系即系佢可以咬啲皮之后个，咬完之后先再食。 老咗就无力啊，真系。 诶，唔系，但系听闻嗰个人咧，就佢嗰阵时候表演呢一个就系由蔗皮开始食起 啦。表演嚟 噶，佢嗰阵时候已经系五十几六十岁噶啦，即系声称自己棚牙仲好使得啊。 明白。 系啊，牙斩斩呢叫做。 明白。 系咪叫牙斩斩啊？ 是咪啊？ 古文系咪可以有？ 又要 下次你又要讲啲咩？ 我好多 牙斩斩，应该系牙斩斩，系咪啊？ 唔系咯， 牙唔会斩。 嗱，好啦，咁啊，头先咧所讲到咧就系第一咧就系要即系着重下自己的衣装 啦。 第二咧就系咧嗱，呢个我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啦，就系尽量咧出去消费、用餐、买嘢，表现自己绅士风度。咁如果就算女仔我俾啦，唔好我俾咁样。 第一二次系可以咯。 系啊，除非佢讲明啦，譬如话你生日嘅咁嘅女仔请我都 OK 嘅。 第一二次，第一二次你就要佢请啊？ 唔系啊，即系咁，除非个女仔话我生日，我请品，我请你咁。 生日好少系请人噶，系嘛？ 都冇所谓。 你生日都系我请你啦。 你生日我请你嘅， 咪就系咯， 系啊， 咪就 系 好少 感情甚笃啊！你两位 吓， 冇错， 我费事争佢太多嘢啫，下一世再见翻佢啫， 就唔好啦，就唔好啦， 一下世， 即系有咩 一出世隔篱嗰张 搞掂， 因为有人讲啊嘛， 唔好拖欠。 话你今年即系你今世嘅话，你见 翻 佢系因为你上一世有嘢，你要还翻俾佢啊嘛。我同你搞清楚晒所有嘅嘢之后，我下一世就唔使再见到你啦。 好事好事， 你记住认住我个样， 我唔会认住 两不相欠啊。 好 非常好啊！第三咧就系咧，作为忠实嘅聆听者，咁有时咧要听下对方讲 嘢， 系啦，因为咧佢都想你又系爱人啦，又系朋友，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啲喜悦。 男朋友唔会咩？即系如果你系男仔啊， 我多好少讲自己嘢，我多数系听人讲嘢。 系咩？ 系啊，真系啊，系啊，系啊。女仔譬如话好多公司啊，俾人哋屈啊，乜，你好中意讲俾男仔听啊，啲客点衰啊，老板点衰。男仔真系要耐心听，同埋你要记住佢讲个故事，你唔好牙咁啊死得噶咯。 下次佢讲再讲 翻，剧情会继续会讲。 系啊，我上次咪讲过咯，你唔记得咩咁？ 我哋 sales 嗰个叫 Mary 啊，你讲咗去边啊？即系咁咯，你真系要用心去听， 同埋要记低啲 notes 系咪？ 系啊，写低先。 HR 嗰个系阿 Mary 姐， 咁 佢嗰个嘅系 Richard。 我哋做节目讲啲嘢，你有冇记得噶？ 使乜记？ 佢想记嚟做咩啫 ？Archive 噶嘛， 系啊 ，Archive 即系唔需要记嘅，即系 最 要 讲啦。我最中意系晒 Archive 噶啦。 好嗱，另外咧就系咧了解女性日常嘅行踪同埋需要，需要帮嘅时候咧及时出现。呢个理论上得嘅，但系点可以及时出现啊？ 唔系噶， 尽量啦。 佢喺公司唔开心，你唔到即刻，哎，呢个连你公司咁难， 未必。但系好可能又讲嘅就系话啊，佢喺屋企，跟住话诶，点解啊？唔准冇出街嘅，咁就话系啊，今日唔系好舒服啊，咁你即刻嘅就系买个。足去探佢，咁呢啲咪就系吓， 冇错。 及时，你自己将所有嘅嘢以上皆是，一次过 系 还晒俾佢， 我就会即刻煲个粥啦。 哦，咁就唔使啦。 你煲嗰个咩粥啊？ 系啊，电话 心满意足， 系咪及底粥啊？ 心满意， 系将个电话摆落去煲个粥，攞嚟俾你食。好核突。 好，翻嚟我哋继续嘅节目。今日嘅天色。有少少阴天吓，听下呢只歌曲就系孙燕姿。 天鹅哦，咩乐哦？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天鹅。Thank you. 在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MBAY旧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网上情，再好的东西也要有人分享。有一个好喜欢饮茶的好有钱的人，他跟下人说，只要有人无论他是谁，无论贫富，如果入来就给点茶他喝吧，茶是我一生中最爱，我希望跟多些人分享。有一天，有个衣衫褴褛的乞衣入来，只是想拿碗茶喝一下，那些下人就好了，求其斟一碗俾佢，乞衣饮一啖就话：呢啲茶唔好、啊。个工人话：咦，识好嘢、啊，就再斟一啲比较好嘅。跟住乞衣闻一闻就话啦：茶就几好，水唔得，呢啲水唔干净。就系、是、咁样，那个客人就再斟一啲好啲嘅茶俾佢饮啦。佢再饮佢就话：但系烧茶嘅嗰啲柴唔得、啊，你一定系用咗啲湿咗嘅柴啦，有啲味道唔系几好。个工人心谂，哇，佢真系好识饮，于是就请埋嗰个财主出嚟，同呢个乞衣一齐对饮啦。跟住个乞衣就话：，老爷，今次咧柴、水、茶乜嘢都好，但系你嗰个壶唔得，泡唔出最好嘅味道。呢个有钱人就话：呢个系我最好嘅茶壶嚟噶咯噃。个乞衣摇摇头话：我攞个紫砂茶壶俾你试下。跟住攞咗个紫砂茶壶出嚟。哇！一冲茶饮非常之好，个财主好中意啊，就话啊呢位大哥，不如你卖咗俾我啦。点知呢个乞衣就话唔得，呢个我命根嚟，几多钱都唔卖。个有钱人就话啦，唔系啩，我用一半嘅财产要买你呢个壶，唔得唔得。咁我俾晒啲家产你，我买晒佢啦。跟住个乞衣就话啦，你几多钱我都唔卖咧。如果我卖嘅，我一早就大把钱啦，点会做乞衣啊？我走啦，我走啦。财主拦住佢就话啦：，不如咁啦，你喺度住， 你继续保留住你个壶，总之我哋一齐冲一齐饮，咁啊每日当朋友咁倾下偈，得唔得啊？哦，咁又得。从此呢个乞衣就住咗呢个财主嘅屋企，一路相处非常开心，每日就系冲茶饮茶倾偈，成为好好嘅朋友。后来呢个乞衣去世啦，呢个茶壶就交咗俾呢个财主继续保留。每日佢就沉醉喺呢个茶壶嘅喜悦之中，饮下饮下，硬系觉得好似冇乜趣味，点解嘅？后来佢明白啦，原来呢十几年佢嗰个乞衣同佢成为好朋友，一齐饮茶，可以一齐倾下天南地北。而家呢，只系得佢一个人，几好嘅茶饮落口里边都冇咗嗰种嘅味道。最后佢将呢个紫砂茶壶狠狠咁样一掟落地，打碎咗佢。再好嘅东西冇人同你分享，嗰种味道已经唔系快乐，而系孤独。你揾到人同你一齐分享你嘅喜悦味。 在那时和空背面，我听见你的笑声，快快去把你手牵，共笑着，共看着，人何浮在风里面？你说你永不变迁，与我恋千百万年，在梦里站你面前，在梦里是那样甜。从前事就如又再上演，只有不死昨天。让我梦，让我梦停留无尽思忆中，我不愿再跟你牵，与你恋千百万年。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你够无恙。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里的回想，流浪到那一方，亦凭甜梦作故乡。逗我开心吧，请记紧今晚再三闯我梦，亲我吧，让灵魂凝望你面孔。逗我开心吧，当世间一切仿佛都欠奉，亲我吧，别提原来梦里是空。在那时和空背面，我看见你的背影，快快靠近你身边，共庆幸共计划来年来月千亿天。我看见你的眼中再有最真挚誓言，在梦里站你面前，在梦里是那样甜。从前事就如又再上演，只有不死昨天。让我梦，让我梦停留无尽思忆中，我不愿再跟你牵，与你恋千百万年。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你够无恙。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里的回想，流浪到那一方，亦凭甜梦作故乡。逗我开心吧，请记紧今晚再三闯我梦，亲我吧，让灵魂凝望你面孔。逗我开心吧，当世间一切仿佛都欠奉，亲提原来梦里是空。今晚再三闯我梦，亲我吧，让灵魂重活午夜中。逗我开心吧，当 世间一切仿佛都欠奉，真可怕，别提原来梦里是空。 张智霖的旧歌叫《逗我开心》，霸咗五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吓。咁网上咧有位朋友啊 ，Joyce 咧，佢就话啦：啊，你讲喺蚕虫啊，粉岭联和墟街市二楼有档卖金鱼，嗰度咧有蚕虫卖。以前咧、 啊， 街市呢啲嘅叫做卖金鱼嗰啲铺头咧，好多奇形怪状嘢卖噶，有蚕虫啦，另外有啲松鼠仔啦，唔知你见过未啦？ 有， 系啦，兔仔啊等等。 鸡仔我见过，鸡仔啊， 鸡仔啊，鸡仔我又唔肯定。 好杂乱噶，我哋乜都有。 好杂乱噶，系有咩都卖噶， 无端端你会见到佢 有就有咯，卖晒又冇，啊几得意喎， 系啦。但系我哋细路仔嘅时候咧，有啲咧就唔系买翻嚟嘅，系真系可以捉嘅，嗰啲叫金丝猫。 金丝猫系喺山度捉噶嘛？ 咁捉噶，你有冇玩噶？ 都有得卖嘅。 冇玩过。 你细个玩咩咁？ 冇，细个冇嘢玩噶。 佢有唔同嘅名噶嘛？有咩红孩儿啊嘛？皇上王啊嘛？ 点解女仔你都会咁熟？ 佢乡下啊嘛。 其实我唔系一个女仔嚟。我 感觉多数男仔先玩金丝猫， 嗰阵时有咩玩咩啦。 因为嗰时根本冇咩玩具噶嘛， 同埋就冇分男女嘅。以前细个嘅时候一起玩就系，总之就跳橡筋绳又好，玩画纸又好，总之有人侵你玩就已经。 喂，但系你马老强，你身边都冇人玩呢啲嘅咩？ 冇人玩呢啲，我都话我哋。 其实你玩咩噶？ 唔准出门口噶。 哦，咪得咁你都会，你都会翻学噶嘛？ 系啊， 翻落啲 同学， 我都唔会专登去玩金丝猫，但我见啲同学喺度玩，咪去睇下咯。 斗噶嘛嗰时玩， 我哋唔 好 嗰啲，我净系玩跳飞机啫，即系学校嗰啲嗰啲设施。 你咪读女校噶，其实 读男女校， 我都觉得佢系。 因为读女校，揸条孖辫嗬， 冇错， 叫马少年。 哇， 好核突啦， 马少年， 你系男仔都唔见得好好多。你唔好以为你自己读男校就会好啲哦。 阿马少年，你细个系咪？你屋企嘅人虾你系嘛？扮咗女装，拱个女校读。 翻到屋企系咪要去柴房度劈柴噶？你好似好惨咁样嘅，你童年 嗬？人哋讲乜都系未试过，冇听音乐。 系啦，咩都唔识。 咩都唔识。 系啊，又唔出得街。 又唔出得 街。出唔出得街啊？ 又冇得玩金丝猫。 系啊。 净系跳绳系咪啊？跳绳同玩橡筋绳系咪啊？ 都有 同裤仔换衫系咪呢啲咁样？ 系咯， 你细个 睇十三点啊！ 十三， 仲有睇姊妹黄色嗰啲 学化妆，跟住屋企扑啲粉啊，搽好唇膏啊，咁样 搽到条眉好浓啊！ 叫马小莲， 原来就行出去走廊， 咪咯、 哦，原来咁样， 啊、你真系好坎坷，我觉得你个童年， 唔啱啊！ 十八岁先改翻身份证啫嘛，佢之前都系女性嚟， 系啊，因为都搞唔掂， 又唔出奇。有啲人话咧，咁样先养得大个小朋友， 系啊，叫诶、改个 狗仔啊， 系 狗仔， 系 啊， 有啲 系啊， 旧家庭， 系啊，系啊，明嘅，明嘅。 你身体唔好嘛，你阿妈惊你养唔大，所以帮你就改咗，系咪啊？ 系 啊， 其实系咪真系想你养唔大？ 就应该唔系， 我乱讲咋？ 啊， 我冇讲，冇讲，冇事，冇事。 另外咧，阿乌布布咧，佢话点解冇 post 令点样令女仔心动？佢女仔又急难救佢，帮佢，唔系成日有急难噶嘛？系咪先？ 系啊， 好少啦。 同埋咧，要锡佢屋企人吓，即系。做女仔最 哦，即系连埋佢嘅屋企人都要锡埋， 系 分担所有事，生死关头就顾咗佢先咁样。 系 佢话我哋讲得太少，咁啊时间关系啫。 哦，即系佢想加翻几样嘢，佢觉得个重点啊， 系冇错， 都啱嘅，系啊，好啊。咁啊，其实仲有啊，就都有好多噶。 系啊，其实今日咧，仲想讲留言系嘛？ 啊，你话讲留言啊？ 好啊，好啊， 系咯，系啊，可以啊。咁其实佢就话咧，即系都有啲嘅朋友就唔系就住我哋而家讲嘅呢个话题啊，咁啊都俾咗有好多啲嘅即系赞美啦吓，俾我哋嘅节目啦，咁我哋都要好多谢你哋嘅。 嗯，系啦，冇错啦。喂，其实咧今日咧仲有一篇文章咧，讲男性点样包装自己。 嗯， 我觉得阿马老强已经做紧有几样嘢，我一睇觉得好熟口面。 第一乜嘢啊？讲嚟听。 包装嗱个样唔使讲啦，呢啲系咪先？ 系。 第一，包装自己嘅经历。我喺泥落河翻嚟噶，即系噏一啲自己好似做过好巴闭嘅嘢。第二，分享自包装自己嘅人物。我同阿 Steve Jobs 好 friend 噶，系啊，我同阿边个好 friend？ 我佢煮 过一丁个 friend 啊，佢煮过嘢俾我食啦，嗰啲咁样。 嗯， 嗱你我就觉得，其实你包装呢啲嘢，啊，仲有第三样嘢就包装， 有咩？ 包佢有包装自己嘅职业啊，譬如举例，可能佢系扫地嘅，嗯，我咧系做呢一个清洁行业嘅，即系咁样，系啦，即系将佢。 美化少少。但我成日覺得，咁你第時識耐咗，咁你樣樣嘢都變成一個笑話咯。 嗯， 又話識 會㗎， 又話自己黎羅河啊，又話識個 Steve Jobs， 原來冚唪唥都俾人知道。我、哦、都是包装嚟嘅啫，讲啫咁。 但都有好多呢啲人噶喎， 好假好假咯。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咁做，假啊， 唔系、啊、有好多呢啲人， 圈中好多啲人， 好多。 又话自己识边个识边个， 系唔系圈中都系啦。 系啊，我嗱，即系我唔系话乜嘢 sales 嗰啲人特别多。系、 uh-huh. 啊，即系譬如话，诶、欸，我想买个表，诶、欸，我有个 friend 啊，喺个乜乜表行啊，帮佢攞九折啦、啊，九八折、啊。 佢系咪真系做到先？如果佢咁样讲？ 嗱，通常咧到最後咧，佢總係話：，誒個標款冇咯喎， 哦，係 啊，冇曬咯喎， 哎呀，你仲要出聲 啊？唔係我嘅問題， 冇錯，係啊，有呢咁嘅人嘅， 嗯， 我哋叫認咩認咩嘛， 嗯，唔係嘅，真係有好多呢啲嘅， 係啊， 其實你做呢一行嘅話，你都要啦，你嗰陣時候嗰啲我講緊係。 即係都要 嘅，你成日都要同啲即係老細啊，係嘛、 啊？幫佢哋解決問題咯。 係啊，解決問題嘅話，你一定要話、啊、我依、這個得，我幫你做，我幫你做。 好熟、 啊啊。喂， 你識唔識嗰個明星啊？得啦，我搞掂佢啦。 其實佢做嘢都有，仲有呢啲咁樣嘅餘温㗎。你冇辦法嗰陣、 啊， 永遠 我淨覺得篇文講佢。 我幫你搞，到最後尾嘅時候都係做唔到㗎嘛。 係啊， 佢你試過㗎。 我試過，一定試過，一定 唔係試過。 唔係你一定認咗先嘅，你永遠都一定認咗先嘅，認咗或者得，到最後尾嘅時候係做唔到嘅。 通常都係。 我覺得呢一啲都係佢可能做開你以往嗰啲行業嘅話係有少少呢啲咁嘅，要開大個頭先啊嘛。 2012年倫敦奧運嘅團體金牌功臣意大利嘅亞和拉，不過因為原本嘅一哥意大利劍手科哥尼早喺首圈出局，令世界排名積分出現逆轉。喺最新嘅世界排名，張家朗以200分力壓日本嘅夫根崇裕，進佔世界第一，科哥尼就跌落第三位。今次是張家朗職業生涯中首次成為世界第一，亦是繼女子重劍的高文蔚之後香港另一名世界排名第一的劍手。南韓的新冠病毒感染個案持續下降，單日新增47,743宗確診，再多132名的患者死亡，重症病例850宗，比前一日減少43宗。南韓今日起解除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公眾聚集場所的營業時限和私人聚會、活動和集會人數限制等都會取消。不過口罩令就仍然維持，政府將會觀察解除社交距離措施兩星期的疫情，再研究是不是取消戶外口罩令。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596点，跌49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193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45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26.59，瑞士法郎0.944，加元1.264，人民币6.374，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83.24美元，卖出1,983.7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喺龙翔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日嘅早上6点，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第一段嘅快线咧系会分阶段临时封闭。咁而家大嘅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风力楼。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第一段嘅快线因为道路工程，分阶段临时封闭。而家龙尾去到近风力楼。至於較早前石硖尾鮑域街的水務急修就已經完成，鮑域街近住美河樓一段來回方向的全線已經解封，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的九龍入口近收費廣場一段車多，港島入口的交通暫時暢順。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新界方面，西貢公路入西貢市中心方向近西貢消防局一段車多，龍尾大涌口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我有啊，我俾咗张支票你啦。 真系。 系啊，不过弹票啫嘛。 我嗰张烧咗俾你。 即系你攞住个咩？ 收到啊！ 弹啊弹啊！ 系啊，弹票啊！咁样咁样，我等你收到噶啦，应该。 唔紧要。嗱，上一次咧，有个同学话大种乞衣。 系啊，我讲嘅。 啊、你讲， 我问你点解要只大种啊？ 系啊， 点解冇细种？ 点解冇细种啊？ 系唔知咩个大种乞衣啊？你自己有冇做过功课？ 我知就唔使问你啦、嗯。 我估大种乞衣咧，即系佢系乞衣嘅高档人。即系话佢咧就系、是、你俾少啲钱佢都唔要嘅，要啲贵嘢嘅。吓、啊、你俾十蚊，诶你俾第二个啦。 系冇错。 就哇你咁巴闭，大众乞衣。 系啊，嗱佢就唔系高档，系即系有啲不可一世。系、啦。 其实点解我就系点解会乞衣中会有呢啲叫大众乞衣啊？ 大种乞衣咪种系种子个种咯、 啊，但系咪大 冇办法，呢个系佢自己嘅 要求 嚟嘅啫。 我以为果精种嗰个种啊嘛。 果精种个种字点写？你写出嚟。 大傻乞衣，我写个傻字俾你啊！ 系啊，嗰、那个米字同企人边，成日搞错啊！系啊， 我学翻另外一招。 唔该，喂喂喂，果精傻啊！ 見 你见咗先啦。你上客家堂啊嘛， 系 喎，系啊，佢、啊、要见家长啊，星期三，大家睇下佢点样带佢阿妈翻嚟啊， 系、 啊， 我 拭目以待啊。 好嗱，其实咧，乞衣咧以前就叫乞丐嘅， 冇、错， 知道。 乞字咧就有求嘅意思， 乞求啊嘛， 系、啦，个丐咧亦都有求嘅意思。 老师啊，如果你讲个乞字有个求嘅意思咧，咁我想问你 in depth 啲得唔得啊？乞字咧系咪好似一个人跪咗喺度咁啊？嗰、那个月字咧？ 即系造字嘅时候， 即系真系够晒 in depth， 好 in depth 噶， 有做准备功夫嘛。 嗱，其实个黑字咧，最主要就系多数用喺个动词咁， 嗯， 嗰、那个咧就唔系一个 动词啊，黑字，黑字 系啦，佢、就唔系一个叫做象形文字。即系如果你话跪喺度嗰个咧，就叫象形文字。咁、呢个唔系一个象形文字嚟嘅、 象形文字就系个跪啊。你讲紧， 但系个贵字都唔系啊， 系啊，个贵都冇、 都唔系啊， 嗰个好复杂噶啦，嗰啲我哋后来先 唔知咧，我突然间咁谂啫， 我应该毕咗业噶啦， 嗰、个黑字好似一个人咁样跪咗咁样，不过就唔系嘅， 冇错。 其实你系咪识噶？我觉得梁同学讲得都几似、哦。 OK， 你转去佢嗰班，你转佢嗰班， 我嗰班就同佢呢班咯， 我冇开班， 呢班 老师，我嗰班系叫波波池班。是教人玩波波池。 我正想你讲开波波池，我又教一下个波波池啦。 好啊。 哇，点啊跳，我好跳通啊。 喂，我哋呢啲叫做跳跃思考啊嘛。 好啊，咁你教波波池啦。波波池同古文有咩关系？ 咁即系大众乞衣已经讲完噶啦。 未讲完。 系咯，佢未讲完。 唔系佢提起呢个波波池，呢两日成日都波波池，波波池。 好多啊。 我想话俾你听，真系咧，女仔就唔好成日讲波波池。 点解？ 女仔点解啊？即系我唔可以讲。 系啊，最好唔好讲，因为波波池嗰个池咧，另一个咧就 系。手持玉林。 松弛个词 哦，都唔同写法， 系咪字边噶嘛？ 呢个词系一个地点咁解，水池个词啊。 松弛个词咧系弓字，唔系马字。弓 字，弓字， 弓箭个弓旁啊。 松弛个词 哦， 可能系 啊， 系啊， 系 啊， 系 啊，系 啊， 啱啱 系辞请个词啊。 系啊， 写十次啊，写十次啊，而家。 好，我而家抄俾你啊。 系十次。 咁你唔好问我问题咯。 你写啊，你咁样。你咁样而家你唔抄你冇进步噶， 哦，所以就唔好讲呢个字， 系啦，或者唔讲嘅，咁讲嘅。 老师话叫唔好讲，唔好讲都冇所谓。 系啦， 喂，咁你都有原因噶， 佢有原因噶， 咪话 松弛咯，唔好咯。咁女仔你真系中意咩？ 咩啊？个个都会噶啦，系嘛？松弛，你唔会嘅。 佢 你永远都好紧张。 你唔知啊？ 我绷紧嘅。 佢个肚腩好坚实噶。唔松弛噶，佢肚腩系。 肚腩呢啲就应该松弛啦，应该松弛嘅又唔松弛。 其实咧，阿梁同学啊，你有咁嘅同学，你自己点睇？我真系都 与有荣焉啊！ 数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我觉得佢 简直握握手， 表 表姐，我简直系啊，冇错， 系啊， 唔好嘈我啊！ 佢一言九鼎啊！ 你写多几个使死？ 阿老师啊，你介唔继续讲？ 继续， 我几乎唔记得你今日本来话题咩？ 功课大众乞衣咯， 哦，大众乞衣。好 啊！哇，你最后嗰个唔用 啊，老师啊， 系 校长叫你快啲啊， 系啊，系啊， 其实个钙咧，亦都系有乞求咁意思嘅， 钙字都系咩？ 钙都系有即系求咁样嘅，譬如话咧，以前咧就 咁点解叫乞衣咧？后来钙字点解会 喺宋代嗰阵时咧？ 第一次乞丐就出現啦。 哦， 係啦，咁點解會出現咧？就係話以前咧嗰啲乞衣咧叫做乞人， 嗯， 丐人，乞索兒，或者叫 第三個係咩話？ 乞索兒 啊，乞索兒， 兒乞索乞索取。 索取 系啦，儿童嘅儿系啦，咁仲有一个叫叫化嘅， 有冇听过呢个字？ 系啦，呢个叫化，你知唔知喺边度出嘅？ 系喺元朝乱讲， 我唔知啊。 唔系呢个系一个佛家语嚟嘅， 教化，我 教化，教化一路演变落嚟嘅，因为咧。你知啦，嗰陣時嘅和尚啊、僧人咧，咁佢哋出家即係環境唔好嘛，會就係、 一定要去係化緣， 係啦， 係啊，去乞嘢。 其實唔關環境好事噶，叫化，即係化緣呢一樣嘢係佢哋工作嚟 嘅。誒、嗯，呢個係佢哋嘅功課， 唔係話佢冇錢所以去化緣， 所以就係要教學相長咯。老師你一點睇唔通啊？好彩有阿梁同學同埋你同學。咁一点一点我就明白、你明唔明白？ 即系其实你都咁，其实你应该要俾翻啲学费俾我。 系啊， 有好多嘢基本上 我哋 都 有 知 啊。 有嗱，有一样嘢咧，系叫化，系啦。咁、去到宋朝咧，乞丐呢个字先走埋一齐，就系、乞衣啦。乞衣咧，其实喺中古时咧都系 职业， 系啊，职业嘅。其实咧。佢 系啊，有噶，一向都有噶啦。 系啊，系啊。 老师啊，咁我想问下你咧，乞衣嗰个系儿啊嘛，系咪？儿子个儿啊嘛，点解会读衣嘅咧？请问 系因为一音之转， 我就系话我就系 咦 咦咦，点解会转？我梗系知啫， 咦 咦 啦，几个衣 系啦， 婴儿啲唔系叫婴衣嘅咧，系咪？儿童啲唔系衣童嘅咧？ 点解 系都系呢度讲嘅衣字咧？ 你本来咧， 咁不如你不如话嗰个英文字， 你唔系 A B C D E， 你 最顶级嘅 衣， 最顶级嘅黑， 点解叫黑衣？系咪女人先叫黑衣，男人叫黑叔咧吓？ 那个阴影跟我在。 咩叫做多谢恐惧啊？吓，廿三度几温霜，湿度71%，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好，交翻俾 Professor Ma 先。 好啦 ，Professor Ma， 好，教你几个字。 好。 盖即系都系乞求咁嘅意思啦。盖者点解？ 盖者 咁咪就乞求嘅人咯。咁 唔行乞嘅人啱。我梗系由浅入深啦。 唔系我答你啫，我冇车轮处理啊，你唔需要咁嘅语气。 好差啊！ 唔系因为用咗好耐时间，都系仲喺度讲紧乞 丐 啊。 系啊， 阿李同学都系咁讲。 系啊，我想 你唔车轮处理。 但而家一步一步嚟啦。盖棍又系咩咧？ 佢揸嗰碌棍 啊？ 错啦。棍是一碌棍，好棍， 唔系就佢揸嗰碌棍， 唔系唔系咁解。 哦，即系话佢个人咧就系、是、一啲骗棍， 近似啦。其实个棍字咧就等于个运字，三点水啊，即系神棍啊，即系嗰啲都系一胡运。 咁系咪即系呃人叫就加棍字啊？咁你系咪教棍啊？ 即系直头系 我系教棍，两位学棍。 嗯，系啊。 总之话有 S， 我哋学棍东西， 有神棍有教棍啊嘛。 学棍时，因为系中数、嗯，因为你哋两位，所以就系、是哦 okay， 就有个 S 啦。嗯，咁、就明啦嘛。 明。 但个棍字可以即系等同系骗人啊。 同个运字啊，个棍同个运三点水个运啊，即系混水摸鱼啊，胡混混啊，即系好似两位咁样上堂胡混混啊， 我哋教你啫嘛， 即系学棍啊，就系 O K。盖木系咩咧？三点水做个木头个木， 三点水 做个木头个木。 盖木啊，好木读嘅黑盖 木代表冲凉啊嘛，系咪？沐浴沐浴啊嘛。即系全身淋浴， 沐浴呢个字咧，而家普遍就当系冲凉。其实沐字咧就有意思嘅，洗头咁嘅意思。 哦， 沐洗 脚就唔可以话沐啦， 冇错啦。 咁沐浴 就 净可以洗个头，系咪意思？ 沐浴就系洗头、 洗 身、洗脚，系啦，净系盖沐。 盖沐就系个乞衣洗头咯。 好嗱，而家我成篇文章读俾大家听啦。哇，呢个就系《史记外戚世家》姐姐个。子子个子，子去我西时，点解咧？ 子去我 西 时， 系啊，西边个西？嗯，呢个系一个故事嚟嘅。 姐姐出门口去西边 啊，啱， 真系啊！ 子去我西时，呢个系一个好悲惨嘅故事。 哦， 与我决于泉社中。 嗯 啊， 同我告别啦，决于啊。 啊，哇，呢个真系聪明，系啊，决别啊。 我乱估啫嘛。 喺一个宿舍嗰度，就准备 say goodbye 啦，因为姐姐要去西边嗰度 develop。 发展 系 发展乜嘢啊？ 西边啊， 姐姐 发展、 啊、 你唔好去做诶，领佢做咩啦？古时啦，系啦，盖木木我又点解咧？ 盖木木我啊， 系 冲凉先。 盖 盖木 木 就乞求乞求盖嘛， 系啊， 乞求我 木木我 先冲凉先。 佢 都话个木就系洗头咯。 咁啊，姐姐淋去之前就洗完头先去。 乞求我先洗咗个头先。 啱啊，啱啊，吴老师， 累紧啦， 吓， 累紧。 姐姐去西边发展就叫我洗咗个头，先呢个古仔， 好似 唔系好 make sense 啊。呢个系外戚世家， 你边个屎啊？ 但系老师，点解姐姐去个西边发展就叫我洗头先咧？ 人类梗有故事啦。 跟住我阿姐姐咁，你洗脚先啦，咁样啊？ 唔系，盖木木我咧就系话乞求。个木字其中嘅意思咧就系米泼，即系啲米水啊。如果你乞求啲米水，就帮啊 细佬洗 细佬嚟， 同细佬冲凉、 洗头 啊，洗头，好好好， 净系帮佢洗头，都话沐浴先就冲凉咯。 咁有咩意思啊？ 然后 走啦嘛，谂住同佢 请食饭，我又点？ 请食饭咯，就系请食饭咯。 系啦，哇，真系即刻赖去，跟住走啦， 赖去， 赖去啊！哇， 哎呀，咁惨啊，赖啲去。啲手术嚟噶， 赖去 阴公，佢去西边嗰度做手术。 哦， 明 啊，阴公 啊，所以之前嗰阵就黑啲米水去同佢个细佬去谂住洗个头。 系， 其实咧系呢个系一个好悲惨嘅故事嚟嘅。 好悲惨啊！ 嗰阵时因为咧系相应翻嗰个细佬啊，因为其实咧佢 分开咗一段时间。 盖木木我咧就系话，因为阿家姐要走啦， 嗯、 然后咧就要帮阿细佬洗 洗 个头，就乞求。意思咧，其实将盖木咧再盖木再 發展為咧就係話照顧啲弱小小朋友咁嘅意思，係、啦。 即係呢個係蓋目嘅一個故事， 聽完都唔 係 好明， 係咪咁意思啊？ 係啦， 即係蓋目有一個咁嘅詞語。 你今朝翻工有冇同林日洗一個頭先啊？ 梗係冇啦，我都冇米水。 係啊，跟住奶佢。 你呢啲而家現代，你係入去你個 toilet。已经可以随时开水，以前冇噶嘛。 系咁，但系点解搵米水同佢洗呢？ 因为以前系冇洗头水噶嘛。 啲头发好靓啦，甚至好滑咯。 冇 shampoo， 亦都冇。 搵米水洗 OK 嘅咩？ 真 系靓 系啊！有人搵嚟用米水洗面 啊！ 哦，你搵米水晾个口啊？ 冇。 你觉得你应该用米水？ 冇乜米气啊！你 系啊，唔臭米。 你唔臭米气。梁大章臭米气， 冇乜米气。 你即刻作一句，系啊李小鸡 咩啊？ 你自己拣咗个嚟作句，我俾你拣自由题。 我拣，系啊。跟着呢一啲马老师上堂，我咧第二时大个之后咧，听做大众乞儿。 马老师控到我好埋讲嘢，好臭米气。好臭味！ 你作句我唔买，你要做埋个动作， 逼真啲啊！ 好衰， 入下只手， 朗诵咁样啊嘛， 系 咪？ 系啦， 盖木，你做一句啊！ 盖木啊，咩意思话？ 冲凉、洗头啊，洗 头冲凉啊， 乞求即系要走啦，临别啦，想问嗰个人攞啲米水帮我细佬洗一个头。嗱，我就要去西边度 develop 啦，你唔好喺度拗嚟拗去。 阿马老师啊， 请讲。 咁你有冇帮自己嘅细佬洗下个头啊？ 等住，例句，例句，你听你听。 得得得，马老师， 帮细佬洗头。 马老师， 帮自己细佬， 帮自己细佬洗头。 我跟住例句， 发觉细佬唔臭米。越洗越唔臭米气，用错佢用错米啊，佢用咗红醋米，所以越洗越臭。哇！今日学古文，犀利，研究都讲埋，卫生研究都讲埋， 最后奶去， 大家都奶去啦。 学好多嘢今日啊！好啦，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参选人李家超今日将会同工商界选委会面，他到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袁武，在会面之后说，商会原则上赞成李家超的施政理念，希望他可以成功当选。商会提出几个意见，包括有选委关注金融安全问题，认为维持金融稳定重要。商会亦都认为基本法23条立法是重要，提到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才适合发展经济，引进投资。袁武说，会上亦都有建议李家超要关注通关议题，对外通关重要，但对内地通关更加重要，因为内地旅客是香港的经济基础。李家超之前又和工业总会见面，他之后还会拜访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和香港总商会。内地三款针对 Omicron 的第二代灭活疫苗获批在香港展开临床研究。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说，将会招募1800人参与，期望五月中展开研究，预计半年会有足够数据再申请第二代疫苗在香港使用。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连续三日确诊数字维持在三位数，预计整体疫情将会一路向好。在复活节假可能有轻微的反弹，但儿童和长者的接种率需要大幅提高。 希望复课之后学童感染方面冇反弹，在疫情逐步下降下就能够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他又认为确诊数字未来可能是少过100，但要所谓清零好困难，只要有好的防感染措施就不用太担心。学校听日将会分阶段恢复面授课。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对学生能够重返校园恢复学习和社交生活感到高兴，但重新适应亦都是一种挑战，呼吁不要太大压力，只要逐步理顺作息时间，适当地调整生活节奏和规律，一定可以重拾重返校园的乐趣。杨润雄在社交网站提到，如果学生遇到问题，要同信任的人分享感受，例如家长、老师、社工、辅导人员和同学等，形容办法总比困难多，一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又感谢各学校员工和家长连日来为复课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同时又提醒学生要注意卫生和健康。粉岭永福中心第一座完成围封强检，大约600人接受检测，发现3宗阳性个案，同2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上水清河村清润楼第1735人接受检测，发现1宗阳性，同6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另外，慈云山慈政村正德楼1070人接受检测，发现5宗嘅阳性个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龙翔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日嘅早上6点，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第一段快线咧系分阶段临时封闭，咁现时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有道路工程，快线系会分阶段临时封闭。另外，屯門的杯道路因為緊急維修，杯道路去青山公路方向而家近屯門站的部分行車線仍然是封閉。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去九龍近住隧道口一帶開始車多，九龍入口近收費廣場的交通亦都是繁忙。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車龍排到果欄。新界方面，西貢公路入西貢市中心方向近西貢消防局一段交通繁忙，龍尾在大涌口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嚟调味就更加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点到亚洲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11:37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啊讲下啲睇咗嘅戏啊、电影啊、剧集等等 啫， 大家都可以喺 Facebook 同我哋分享啊， 系啊，冇错，睇啲咩好戏可以介绍下，冇错。我最近咧都系睇紧韩剧啦，咁呢套韩剧咧其实佢都仲上紧嘅，佢啱啱上咗，我谂啊4月中定4月头上嘅，咁样叫做《环游明天》咁样。 咁咧，其实咧，嗱呢一套戏咧， 啊、 你就咁听个名讲咩啊？幻影明天， 咪又系嗰啲咯，爱情片， 系、嗯、佢、啊、就唔系爱情片嚟嘅，佢、其实咧就系讲到一个叫做半人半鬼嘅阴差啊。嗱，其实咧佢虽然咧诶牵涉到一啲叫做死亡啊、阴差啊，但系就唔惊啊，即系唔你唔可以住，唔可以当佢鬼故睇。 系咪与神同行嗰啲啊？ 浪漫鬼片 唔系啊？ 嗱，佢系讲乜嘢咧？就话有个人佢遭遇咗一个意外，一个后生仔啦，一个靓靓仔，高大做后生仔嚟嘅，遭遇意外咧变植物人。咁、咧就，但系佢个身体咧就植物人啦，但系佢灵魂就出咗嚟嘅。其实嗱，即系咁讲啦，嗰啲植物人，你觉得佢个灵魂仲喺咩度啊？佢又唔识 respond， 佢又唔识反应， 喺度 一路喺度。咁佢就讲咧，佢个灵魂就飘咗出嚟、就去到我哋所谓叫地狱啦。但系佢嘅地狱同我哋嘅认知又唔同嘅、即系嗰个阎罗王咧，即系个主管咧，系一个遮咗头、好厚粉嘅阿姐嚟嘅。 咁、啦， 咁咧就同佢讲嗱，譬如阿明仔咁样，你而家咧就睇翻你嗰个命格咧，你系要瞓三年嘅，即系做三年植物人。不过你想唔想早啲醒咧？诶、我想啊，想啊，我唔想咁样瞓三年啊，我猫伤心咁啦。你帮我哋做阴差，咁咧六个月后你就会醒翻嘅啦，咁样。咁、最后咧，佢 join 咗，佢有好多组别嘅，譬如有啲咧就叫界送组，譬如啲啊有人死咗啦，咁就落去带佢个灵魂翻地狱，嗰、叫界送组。 即系我哋讲嗰啲什么咩系啦， 牛头骨、牛头马面啦、咁样。但系咧，佢有一组叫做危急咩援助组，类似咁啦，就系话。佢个手机突然间响，咦？阿陈大文咧，而家好睇唔开，就嚟会做傻事，我哋快啲去，即系差唔多去救佢咁啦。咁咧，所以叫还有明天。佢、就系专做咧去叫劝喻佢啊。譬如佢企咗天台啦，咁样就走去，好似一个谈判专家，唔好啦，唔好啦，咩咁，同佢希望。改变佢呢个要自杀嘅决定， 几好喎、啊！可有啲正面 系啦，咁佢就做咗呢一个组别。但当然咧，佢系一个叫做新人啦，好多嘢佢唔识规矩啦。咁啊，知道有一个有一日有一个编剧女编剧，好似李前咁啦，编剧要跟制作噶嘛，系咪？即系你要喺现场噶嘛。 系 个女编剧咧，佢哋嗰组嗰日访问一个女作家，咁咧嗰个女编剧一路坐喺度咧，好唔开心，尤其是咧佢听咗个女作家咧。个支笔咁样整啲声咧，佢就成身震晒。咁佢哋就话、不如翻翻佢以前，睇下佢点解会咁唔开心啦。佢拍拍一直劈低，走咗上天度喊，好有自杀嘅倾向。咁原来咧，呢个女作家同呢个女编剧以前系同学嚟嘅，同埋佢咧成日虾佢嘅，即系嗰啲校园欺凌。虾到点样咧？嗱，以后我整呢支笔，你就去笑啊！我刮你刮到面都肿，但我一整你要笑翻啊！咁嘅样，所以佢已经对呢啲。笔嘅声音咧，有一种叫做好惊啊， 好似反射咁样。 咁但系去咗以前呢个世界咧，嗰、那个师姐啊带佢个新人入去咧，就话你唔可以干扰人哋嘅嘢，因为我哋而家历史里边干扰咗咧，我哋就翻唔翻去阳间噶啦咁样。但系嗰个男仔因为见到好多人喺度踢嗰个女仔咧，佢忍唔住走埋翻个身帮佢挡啊。咁跟住啲人，咦？点解多咗个人嘅？咁跟住成个世界就开始变啦，翻唔到去啦，开始即系嗰啲大门啊、山啊，譬如佢啲可以冲翻过嗰个阳间嘅山门啊。咁到底点咧？咁自己睇啦。咁就喺呢个电影平台最近啱啱出咗嘅一个叫《还有明天》，佢系两个古仔一集，两个古仔一集，唔、系叫一集，即系两个古仔叫做 一个单元， 一个故事啦。咁系 几长啊？每一集。 都一个钟噶， 哇， 一个钟系啦， 几多集啊？ 容易入口嘅。 佢仲播紧嘅，仲上紧架。 系啊，即系佢每个礼拜都会有新嘅， 每 个礼 拜 都 上， 好似好吸引。 咁啊，两集为一个故事， 系 两集为一个故事， 明白 咁咯。咁、啊， 系咯，即系咪与神同行嗰啲嘢咯？系咪啊？ 都系嘅，少少似， 但系就冇咁大制作啊。但系佢就系讲紧嘅都系好似现实嘅生活普通咁样。 系啦，系啦。咁啊，每一集有个唔同嘅。即系叫做想自杀嘅人物咯，同埋唔同嘅原因，咁、大家就可以 明白， 得闲就可以睇下。 O、okay, K， 好啊，咁我哋休息定系而家即刻嚟啊？ 休息，休息 阵先啦，好嘛？ 好的，歌名叫做 Long D 啊，系呢个名，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你 long 唔 long D 啊？定 short D 啊 ？O K， 抽唔抽米气啊 ？Long long。 凌晨当你转入面皮，想起我扮梦醒眼时，飞山隔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虚。情人节约会反假使，地球全国有同意。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好相信爱。 我哋节目啦，咁啊到阿 Sarah 先啦，好唔 好？系好啊，咁我要介绍嘅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影集嚟嘅，即系讲紧嘅咧，而家已经系有第三季噶啦。咁啊，每一集咧其实大约咧系30分钟里面咧就睇完噶啦。咁其实咧就系来自英国嘅一套咧，就系叫做Afterlife。咁啊，中文嘅翻译咧就叫做后部人生。咁啊，主要嘅演员咧其实佢都好犀利啊吓。咁啊就系就 Ricky Gervais。咁佢就如果大家有睇过 Extras 嘅。咁就應該知道佢係邊一位，佢係嗰一套嘅電嗰套嘅影集裏面嘅話咧，就係、是、開始嘅就係非常之成為著名嘅一位，佢係一個喜劇演員啦。棟篤笑嘅演員啦，以及咧就係一個主持人嚟嘅。咁如果大家一打佢嘅名嘅話咧，上去你應該會認得佢個樣嘅，因為有好多譬如可能係頒獎典禮啊，又或者有好多啲即係英國嘅一啲譬如話節目裡面啦，佢都會上去嘅。咁其實佢係好好笑，但係個人都好 mean 噶講嘢。咁劇情嘅話，其實就係講緊咧，就係呢一位嘅Ricky Gervais 咧，佢係叫 Tony 啊，喺裡面嘅話咧就係一位嘅就係小鎮報紙嘅記者嚟嘅。如果大家咧都有去留意一啲外國嘅地方，佢哋會因為一個地方太大，所以每一個嘅小鎮或者係一啲地方嘅話，佢哋都有一啲小報嘅。其實咧都係報導埋一啲咧，就可能係住喺附近一啲人啲雞毛蒜皮嘅嘢，即係例如好可能就Mr. Robinson 唔見咗只貓啊，又或者咧就係咩 Mrs. Williamson 咧，佢個個細佬啊，或者係個個仔啊，識得用鼻哥吹木同笛啊，咁佢就係報告報導呢啲咁嘅嘢。咁其實每一次佢都會覺得就係話，即係其實好無聊嘅，佢唔中意佢自己呢一份工嘅。咁啊，點不知咧？佢最後嘅話咧，就因為佢嘅太太乳癌逝世，咁所以咧，佢亦都因為咁樣嘅話咧，而變得咧自己係更加憤世疾俗，同埋佢好唔開心，工作已經已經唔滿意啦。再加埋嘅就係自己最心愛嘅妻子，亦都因為咁樣而突然離身。佢係好愛佢嘅，咁所以咧，亦都係透過成日會睇翻以前同自己個太太啲錄影帶咧，去懷念佢。但係咧，佢自己已經成為咗一個就不能自拔嘅一個好憤世疾俗嘅人啦。佢覺得生無可戀啊！一開頭嘅時候嘅話，佢甚至乎咧系想结束自己嘅生命嘅，但系点样救翻翻嚟咧？就系、是。 佢屋企养一只狗，只狗突然间好肚饿，佢喺度叫佢嘅时候嘅话咧，突然之间咧唤醒佢翻翻嚟佢嗰个现实嘅人 家。要喂狗先，嗯， 系啦， 有一种被需要， 有一种被需要嘅感觉。我觉得呢啲位咧，其实好劲， 嗯， 系咪？其实有时就系咁样噶啦。你喺嗰下你觉得生无可恋，但系其实只要有一啲嘢将你拉翻翻嚟去现实嘅话咧，可能其实只不过系有一只狗， 即系嗰一刻嘅冲动， 佢仍然系啊，仍然需要你每日去喂佢咁样样，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咧就系话佢开始咧就系始终都要面对佢自己嘅现实啦。咁但系咧就开始自暴自弃啦。例如嘅就系对佢身边嘅人好粗鲁啦，对佢嗰啲即系同佢一齐做嘢嘅同事嘅话咧，亦都漠不关心啦。咁啊就系咧日日都会好 mean 啊，讲啲说话嘅话咧都会即系好唔客气啊咁样，以发泄自己对于目前嘅生活佢嘅郁结同埋不满嘅。成个人咧都愤世俗成日都好猛整嘅。咁但系咧就系因缘际遇当中嘅话，佢会喺个镇上面遇到有好多嘅朋友，但系嗰啲人佢有啲低下层人嚟噶啦。可能佢只不过系一个成日都会去拎信俾佢嘅一个邮差，又或者佢住喺佢屋企附近嘅一个即系妓女，又或者就系呢啲咁样嘅低下层嘅人里面嘅话，其实佢哋都会好想喺佢同佢嘅巧遇当中嘅话咧，去帮佢离开呢一啲即系佢唔开心嘅一啲即系日子。咁但系喺当中嘅话，你亦都见到嘅就系佢哋喺佢哋嘅生活当中，虽然面对紧有一啲好多嘅困扰同埋挣扎，但系佢哋仍然系好。俾心机咁样去过自己嘅人生咯，咁从而佢就会系由一个被需要人哋去即系帮佢度过一啲唔好嘅日子嘅人嘅话咧，反翻转头嚟嘅话咧，就变成嘅就去帮助一啲身边嘅人去脱离佢自己 唔开心。 其实系非常有意思， 好有意思、啊。 但系如果大家有睇开嘅就系可能英国嘅呢一种类型嘅黑色幽默嘅嘅 小品 嘅小品啦，冇错嘅小品嘅话咧，你系需要就有一种嘅感觉嘅就系佢成日一边一边揶揄人生嘅一啲好多嘅，就系一啲好荒谬嘅嘢啊！但系那边嘅话咧，又会俾你嘅就系你会喺笑当中，又会感受到有一啲嘅就系，譬如可能人生里面或者人性里面嘅一啲好光辉嘅时间。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沉郁地可以等你自己可以反思一下，咁佢叫做 afterlife 啊，咁其实就系话，即系人有冇其实成日都系会觉得一句说话，就系、是、你不知生焉知死咧，又或者就系当你喺度面对紧你自己已经系即系好似觉得死咗嘅人生嘅时候嘅话咧，其实你总会仲有一啲光明嘅地方，你系可以喺其他嘅人身上 咁似我头先讲嗰套戏嘅。即系佢同佢讲个 message， 即系都系其实都系还有明天啊！即系当你觉得好，即系生命好冇意思嘅时候，其实还有明天，即系可以再开始 過。你都可以咁讲，但我会觉得即系呢一种咁嘅 approach 嘅话，系我会即系比较会觉得系即系得意一啲。佢用一啲好幽默嘅方法嚟去叫你轻松面对你自己嘅一啲伤悲咯。 即系好多英国人嗰种幽默喺里边，哇！呢、這个我最中意， 因为佢 系智慧 嘅一个人， 系啊，越 mean 嗰啲人。哇！邀一邀你咧，你搏佢又唔係，鬧佢又唔係，因為佢真係邀中你呢、下，我真係覺得好勁。 咁啦，咁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嘅話，你亦都可以睇下嚇。 好的， 叫做後報人生啊！而家已經去到第三季啦，係啦 ，Afterlife。好，到你啦。 好嗱，哇！我今次介紹呢一套咧，我終於睇曬啦。劇集嚟嘅， 係 叫《朱元璋》，46集，每一集係40分鐘。我又話第一集係啊，好睇。 你係唔係由4年前開始睇噶？ 唔係由我諗一。个零月前啦， 哇，因为有排睇喎， 系啊，呢、這个因为我点解咧？系套戏已经系2006年啦，咁、但系因为咧胡军啊，我觉得佢演得好好，成套戏 朱元璋， 佢演朱元璋吓、因为佢胡军做嗰阵时咧都系40岁松啲、但系佢系由佢年青僆仔开始一路做嘅，咁点解我会有兴趣睇呢套戏咧？因为朱元璋系第一个真系。乞衣嘅皇帝，佢自己又乜都冇，佢好惨，佢身世好惨嘅，即系爸爸妈妈饿死到连搵块席去包住佢都冇嘅。咁几个小朋友几兄弟，咁即系同村嗰啲咧冇嘢食，饿到死下死下，佢哋做放牛嘅。朱元璋把心一横，唉，横掂都系啦，真系好肚饿，饿到冇办法啦，劏咗阿农场嗰只牛仔嚟食。嗰啲細路話啊，真係食啊！佢話真係食，有咩事我擔當。即係由嗰陣時佢已經有大佬嘅風化，然後咧嗰啲僆仔，即係當然啦。後來朱元璋又窮到要去做乞衣啦，又去出家做和尚啦，然後又輾轉之間就做咗義軍。即係嗰陣時因為元朝令到 好多嗰陣時嘅警況好凄慘，佢換敗瓦，民不聊生。於是由佢一步一步一步，由義軍做咗吳王，跟住再推翻元朝，做咗明朝明太祖。我覺得好好睇，由佢點樣對兄弟，因為佢係一個乜都又唔識字嘅人，然後全部靠身邊嗰啲兄弟擁佢上，佢覺得後來佢覺得冇乜安全感，於是大開殺戒。连佢太太系佢即系可以讲系好细个，已经系一齐帮佢系啦。佢唯一一个，因为佢阿朱元璋原本叫朱重八啊，咁佢太太就叫佢重八，系唯一一个咁样叫佢。佢都叫佢太太做妹子咁样，然后两个人一路点。去到，因為大家都係想話啲人民過啲好啲嘅生活啊，等等。到後來，我都明白，朱元璋冇辦法，佢一定要剔除嗰啲異己啊，因為大家都係由零開始幫佢捱上嚟嘅。咁有啲將軍咧，佢真係幫佢打生打死，然後去咗即係佢平定天下咧。亦都係想即係嗰啲安逸呢個生活啦，其實就係錢啦、權力啦，好多好多問題湧現嘅。咁朱元璋佢點樣去平復曬所有嘢咧？但係佢晚年就比較凄慘啲啦，因為佢太太覺得佢係太殘暴，哇！即係連佢啲好兄弟全部 拱隔三不論， 係啊，即係有一個徐達係佢即係由細玩到大劏牛食嗰、那個，做到大元帥，佢都因為佢嗰陣時有個瘡係喺個背脊，痛到痛不欲生，老人家嚟嘅，朱元璋刺佢一隻鵝，因為佢一食鵝咧就會痛到不得了啦，刺咗隻鵝同埋一樽酒俾佢，咁、那個人收到之後咧就涕淚交流，即係話皇帝要你死，冇辦法，咁佢就真係食咗隻鵝，飲埋啲酒， 啲酒毒酒嚟嘅。 毒酒唔係毒酒， 因為佢嗰個病 飲酒佢就犯，即係皇帝賜俾你，你就要食。哇！我覺得真係幾慘下，同埋佢如果做一個皇帝，因為之前元朝咁立立亂咧，然後佢冇辦法，佢都真係要咁做。但係佢晚年就比較悲慘啲，我覺得太太死咗啦。佢原本立为做太子个仔阿朱标啊，真系叫朱标，都死埋。佢又觉得好悲惨，甚至佢晚年只眼都睇唔到嘢，佢唔可以俾下边啲人知道佢睇唔到嘢，因为佢觉得佢冇乜信心，冇乜安全感，惊啲人会造反咯。咁我觉得好睇嘅，系主要睇胡军嗰啲演技，因为制作上总系有啲粗疏嘅，即系例如。嗰啲農民啊，頭先我明明見到呢個著白色衫走過喎，而家佢又再出現，即係呢啲咁嘅位咯。但係睇胡軍，我覺得係好睇嘅。 你中意睇係咪因為你個仔，唔係佢個仔同你一樣名啊？ 啊，係啊， 意思啊， 係都係 標豬嘛？ 唔係啊，佢都係馬標啫。 佢个皇后系马皇后，真系叫马皇后。 小妹子， 好多谢推介。 好 啦，十二点后， 哇， 淑女关注组， 淑女关注组，今日你要讲嘅就系周文。 哇，呢、這个我一定要关注。 好啊，多谢你关注我。 用自然方法， 冇错， 正， 将佢减轻。过去在云上曾相隔千遍，才再生于此碰见，结识之际挥着手去抢醉，在预计之外挥着手别去，谁明白冷笑的 在路途漂浮间。 出家乡，远赴陌生的国度，为生活，你可以豁出去吗？ 豁出去，人漫无边际。 电视纪录片集《异国人生》，记录流浪异国的加拿大魁北克人，从日本到法国，由巴拿马至哥伦比亚，在异乡遇到什么挑战，又遇见什么人生风景。 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是持续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守军投降的最后通牒期限届满，但乌军拒绝投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有谈判机会，乌方将会进行谈判，但拒绝在俄方的最后通牒下进行。又强调乌克兰不会以放弃东部领土来换取与俄罗斯结束战争。总理什米加尔说，马里乌波尔仲未沦陷，乌克兰军队仍在战斗，继续控制部分的地区。另外，俄军星期日针对乌克兰多个目标发动炮轰和空袭，其中在哈尔科夫，卫生官员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3人受伤。在靠近敖德萨港的尼古拉耶夫，官员说持续受到火箭炮的猛烈攻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0点，跌38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186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5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26.69，瑞士法郎0.944，加元1.264，人民币6.374，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伦敦今日亚市买入1984.07美元，卖出1984.5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观塘康宁道啦系有水管急收，现时康宁道下行近住观塘道中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龙翔道亦都有道路工程，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桥底一段快线分阶段临时封闭，暂时一带车多。

我哋叫佢唔好快啲啦咁样啊。好啦， 啲皱纹啊嘛， 系啊，今日我哋倾皱纹嘅话咧，就真系啊，唔好太多嘢咧，令到自己唔开心。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咧，都会讲紧话皱纹嘅形成咧，就系我哋其实咧，好多时候成日皱埋个眉头啊。所以要开心啲嘅话咧，都系一个基本嘅保养嚟嘅。你话啱唔啱咧？ 冇错，绝对正确。 好啦，嗱，咁其实因为咧，我哋两个你知啦，好多嘢白俾大家听噶嘛，上个礼拜就真系多得你唔少啦。 抢大嘢讲， 因为教咗两个面膜啊， 冇错。 所以咧， 今日快啲系啊，我唔蚀。接住个麦留翻俾你讲咗， 又唔好咁讲，我哋一定要咁样咧，即系有一唱一和咧，大家先听得开心噶嘛。嗱、 yeah. ， 上个礼拜有讲紧嘅，其实咧都同我哋呢个皱纹咧都有啲关系嘅，就系咧莎拉姐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嗰啲基本保养啊。讲紧基本保养咧，就即是话咧，当然啦，大家都知道用嗰啲乜嘢嘅譬如话护肤啊，又或者系有啲咩嘅疗程啊，甚至乎去搵出去搵人哋帮你去做一啲 facial 啊，咁样呢啲一定要啦。但系每一日喺屋企。做的功课咧，都一定要乖乖地教过，啱唔啱啊？ 啱啊啱啊！ 系啦，咁啊讲紧话，即系每一日咧要做嘅功课咧，我有两样嘢嘅，我又觉得咧自己就系加咗呢两样嘢喺我自己每一日咧嘅基本保养上面嘅话咧，系投资少少，但系我嘅回报大大嘅。 系，我都见你 firm 咗。 系啊，嗱，试完就系因为咧，上次咧，我哋大家都可以一齐翻嚟做节目啦。咁我就系咁以咧，当我化完妆之后咧，就影咗一张相，同埋就拍咗少少嘅 video 咧，摆咗上我哋嘅 Facebook。咁啊，得到有好多朋友就话：，哇，你真系 keep 得几好咁样个。咁所以咧，就想同大家要讲下嘅就系我平时咧会做啲咩嘢嘅。今日要介绍嘅呢一个我嘅好朋友咧，就叫做刮痧板啊，有冇听过？ 有啊，你系用 边只质 地嗰啲啊？ 其实咧质地就正如你讲得好，亦都问得好好。有好多人咧都会喺度讲紧话，即系我咧可以去到咧就用到即系乜嘢咁嘅玉石啊，又或者系翡翠啊嗰啲，唔使嘅。我屋企有两块，第一块咧我面对呢个刮痧板嘅时候咧就系、是、买一个韩国牌子嘅护肤油，佢咧就系、是、运送埋咧就系、是、话附送埋咧就是、有呢个刮痧板。听闻咧就系、是、话用嗰啲油咧搽咗喺你块面嗰度。再另用再用埋咧就系呢块嘅刮痧板咧，喺呢个面上边适当嘅地方嗰度咧就去刮拭咧，就会令到你咧血液嘅流量会增加啦，同埋就会系改善你面部血管嘅微循环啦，会消水肿啦。做完嘢嘅话咧就系面会受惠血圈嘅。咁我用紧嘅就系木制嘅，系啦，系木嚟嘅。咁之后亦都有朋友话知道我有用呢个刮痧板咧，咁佢就话用咗送咗有一个俾我嘅咧，就系麦饭石做成嘅。 哦， 系啦，我觉得呢两个都好 好 咯，重嘅，但系咧麦饭石有一个好处，咁就系佢话佢令到你嘅消肿嘅效果会更加好，以及就系咧你整上去嗰阵时候咧，佢凉凉地嘅，系咪好舒服啊？ 系啊系啊系啊，好正，听落。同埋咧，我见过有啲系插电嗰啲咧，有热能嗰啲嚟嘅。 嗯，我就 好似嗰啲嗰啲形式嘢系刮痧板嘅， 冇错。其实咧，佢用嘅咧就系啲中医嘅一啲即系养生之道啊。即系其实你刮痧，令到你嘅血液循环咧，其实基本上就有好多嘅一啲，譬如可能我哋会觉得暗哑啊，又或者就系譬如可能系水肿啊等等咧，呢啲都系能够得到改善嘅。其实咧就好简单嘅啫。我每一次咧就系话每一日咧我做一次啦，因为咧就翻工嘅时候咧就太忙，咁我就会喺夜晚黑洗干净块面之后，喺呢块面嗰度咧就滴一啲你自己喜欢嘅精油，搽咗喺块面之后嘅话咧，就做呢一个嘅刮痧板嘅一个小小嘅叫做按摩。咁其实咧就系话，好多人咧都会有常问嘅问题，就系话力度需要几大啊？会唔会话刮痧会刮到会起晒嗰啲即系粒粒嗰啲沙出晒嚟嘅？其实系唔会嘅。你用嘅力度系大约系你去做 facial 嘅时候嘅嗰啲咁嘅力度，唔好太大， 舒服 系啦，舒服嘅力度就已经 OK 噶啦。咁、而基本上嘅手势咧，所有嘅譬如可能你要刮嘅腮边啊呢啲咁嘅位置嘅话咧，都系全部系向。向上嘅， 系啦，戚翻高 啊，戚翻高佢。嗱，咁咧其实就好简单。譬如若果你话即系个做法系会点样做咧，手势系点样做咧？其实咧，你而家咧喺某啲嘅平台嗰度打上话用刮痧板美容，已经有好多人会教你教学，系啦。咁其实我就好难用个言语嚟去喺我哋呢一个嘅即系节目嗰度咧同大家讲。其实都系莫过于嘅就系腮嘅两旁啦，因为就 下巴位嗰个， 系啦， 上耳仔嗰度啊， 冇错 啦，腮嗰两旁啦，系啦，刮上个云浆啦，同埋你嘅颧骨啦，就系向外而向上啦，额头咧就系要向上嘅，而最后嘅话你要记住要做埋嘅就 系 你条颈啊吓， 系 条颈咧我就 系点啊向下， 我就唔会用刮痧板嘅，亦都唔会，所有嘅手势都一定要向上，因为你要佢 firm 啊嘛，你其实呢个 淋巴就好似向下， 系啦， 要 firm 就向上， 冇错嗱，而颈嘅话咧就会有两个地方咯，咁譬如话咧，如果你系即系想想佢firm 啲嘅话咧，你就要向后仰，即系你嗰、那个个头就要向后仰，卧高头。 系 有一种感觉嘅就系话，你会觉得自己条颈咧有少少咧就系即系戚戚地嘅，斜斜地嘅。哎，呢一个就一个好嘅角度啦。跟住咧，你就要用，我就唔用刮痧板啦，我就会用手指，就系、是、喺你自己嗰、那个喉咙两边嗰度咧，就系、是、会向上扫，向上扫，向上扫。咁其实呢一个手势嘅话系非常之好噶。咁做完之后嘅话咧， 系耳仔下面嗰啲定？ 而家讲紧嘅系条颈，条颈嗰只都系喉咙嘅系两边啊，咁样喺度向上扫啦。咁、 okay, 另外仲有嘅就系你讲紧个淋巴咧，淋巴就有另外嘅一个做法啦。咁咧就系咧要喺你两个手啦，就摆喺你嘅耳仔诶侧边两侧嗰度啦，跟住咧就打圈，反方向又得，呢个即系反时针或者系正时针都得。打完圈之后个咧就沿住你自己个颈两边嗰度咧按压按压按压，咁样咧就可以令到你嗰条颈咧又 firm 啦又实啦，而且就唔会有太多嘅细纹出嚟咧就显老嘅。咁所以历史啊，我谂其实如果我大约都系十至到十五分钟就已经做完呢一个按摩噶啦，系、 哦、 啦、 okay, 每一日咧就喺放完工啦，你落晒妆啦，舒舒服服嘅情况之下，咁、你就走去做呢一样嘢咯。咁、我觉得刮痧板咧，我大约而家做咗系两个零月到啦，我系好明显见到我自己嗰啲颜色啊，各样各样嘢嘅话咧，系会比较光泽一啲嘅。 好勤力噶、 啊、 你。 系啊，我觉得真系唔可以懒咯，所以呢一个系我一个好好嘅介绍咯。咁、不妨大家可以做一下嘅，系啊，咁咯。多谢多谢，好啦，咁我介绍完呢一个刮痧板之后咧，咁啊，当然咧，皱纹呢方面嘅话咧，咁啊，你亦都有一啲好使得嘅嘢咧，今日要介绍俾我哋嘅噃，系咪 啊？系啊，我哋啲皱纹咧分有几多类啊？你知唔知？ 皱纹哇，有分类嘅咩？ 系啊，嗱，有分两类嘅皱纹嘅。 嗯，我真系唔知。 一样就系表情纹啦，好似你头先啱开始讲嘅时候，成日皱埋眉头嘅，即系眉心嗰啲啦，表情纹啊，唔开心皱埋眉头嗰啲，同埋鱼尾纹啦，你笑得好劲嗰阵时咧，皱埋对眼咧，腰果眼嘅时候啲鱼尾纹啦， 系啊， 同埋额头嗰啲火车鬼啊，即系你戚高啊，即系譬如你讲嘢表情动作好大咁，呢啲又系纹嚟啊嘛， 呢 啲就系表情纹。 嗯， 咁有啲静态纹咧就系嗰啲虎纹。 哦， 虎纹即系个嘴同个鼻上面鼻翼嗰度嗰条 咧，嗰啲最难搞啊！ 系啊，年纪大啦，同埋木偶纹就系个嘴啦，嗰两嚿肉抌落嚟啦，木偶咁样咧，好似个嘴侧边去到下巴嗰个嗰啲两条线就系木偶纹啦。咁、咧，因为呢啲动静态纹咧，就系嗰啲我哋年纪开始大啦，骨胶原开始流失啦，同埋地心吸力咧、我哋滴不过去咧就会下垂咯，就系呢两种。皱纹啦， 嗯哼，咁如果系话针对两种唔同嘅皱纹咧，我需唔需要咧有啲唔同嘅对策嘅方法噶？ 哦，都系嗰啲嚟噶啦，即系，但系我哋都系大致上全部都要，即系譬如你表情唔好咁夸张咯，表情纹嗰啲就 好、难噶、笑嘅时 候系啊，尽量控制，咁样 啫，哎呀，真系要咁啊， 系噶，都系噶，如果你太揦埋一嚿，成日都。即系皱埋一齐咁，咧一定巢皮啊，系咪先？ 嗯， 系咯。 系咯。哦，咁即系其实喺日常生活里面嘅话咧、就啲表情唔好太多，系嘛？即系个人要木啲。哦，唔怪之啦，唔怪你间咁靓啦。小皱纹啦，系咪？ 系啦， 人啲会好啲。OK， 仲有 啱啦。同埋即系有咩可以令，有咩会令到我哋会有皱纹咧？除咗表情大之外咧，同埋我哋皮肤缺水啊，或者饮唔够水啊，搽补水嗰啲护肤品唔够啊，或者晒太阳晒得劲又唔搽防晒，又唔戴帽，又唔戴遮，咁咧就会晒得多就会干，就会出啲细纹啦。同埋食嘢方面啊，你仲唔中意听噶啦？ 再唔中意啦，系啊，点啊？ 最讲嗰啲全部都系你最中意食嘅，譬如肠仔啊、公仔面啊、 唔食 生肉啊、油炸嘢啊、食烟饮酒啊、唔够瞓啊、甜嘢， 哎呀死咯，又嚟 咗系嘛？系啦，咁食得太多酸性嘅嘢，同埋例如肉类咧，食得多肉小菜都会容易有皱纹。 明白， 系啊，冇错。咁点解决咧？ 系可以点做咧？ 系啦，依家讲埋定下一 part 讲咧， 梗系要卖个关子啦，呢啲位系咪？吊吊大家人系啦，咁啊一阵间嘅话就会翻嚟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话究竟啊，如果我哋真系有皱纹嘅话，针对嘅就系、是，咦，你好似有啲秘密武器要出噶啦噃，今日 哇，都好劲啊呢、這个，唔好走开啊各位， 吓、啊，千祈唔好走开。咁啊一阵间嘅话咧就会同大家要讲一讲嘅，咁就系话究竟啊，如果我哋真系有呢啲咁嘅皱纹嘅时候嘅话咧，我哋可以点样搞咧咁样嘅吓？咁啊你咧一阵间嘅话亦都会同我哋会讲讲啦，即系有关于嘅就系话，可以食啲咩嘢啦，等等等等嘅，好啦，一于咁话，一首歌之后嘅话会继续翻嚟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啊吓， 一定 会有秘密武器出现啦，千祈唔好行开啊。Ooh yeah, 拣好香水趁发现布系转了真皮， I like it.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边，连忙回避。散集闯入猎门 ，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严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Oh my！ 分楼的等到五口，三楼要搬货装修，可否再快两步 ？Come on！ Elevator， elevator， 心越急越烦，问题越难答。手叫司机踩油，他问好我话马路沿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睇唔到呢口。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赶到。缘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Oh my！ 早走的四个助手，吹水怪逼爆 lift 口，好想借过。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翻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能过关关过，不如期待眼前一刻 ，OMG， 唉 ，Call me 连环不幸一啲。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任脚步再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沙拉姐 Yoyo 主理， 冇错啦，继续翻嚟我哋嘅淑女关注组。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皱纹啊，喺呢个时候嘅咧，亦都系 Yoyo 要出嚟我哋嘅杀手锏嘅时候啦 ，Yoyo。 同埋咧，要同观众唔系听众，同听众讲下咧， 点啫？ 同听众讲翻咧，即系皱纹呢样嘢咧，要预早及早去预防。如果唔系你出咗嚟咧，皱纹同雀斑都系出咗嚟就好难搞。 要几早啊？ 佢十零岁开始护肤啊， 唔使系嘛，会太早啊？ 啲补水嘅嘢咯， 啲補水嘅護膚品，飲多啲水啊，食少啲罐頭製嘅食物啦。 Uh-huh. 因為咧，台灣咧，外國有啲嗰啲美魔女啊，五六十歲嗰啲咧，保持得好靚嗰啲，佢話咧，佢分享嘅咧就係完全唔食罐頭嘅，全部食天然啲嘅嘢。係啦，冇錯啦。今日嘅秘密武器咧，除咗做 facial 嗰啲，大家都知道噶啦。呢啲如果有聽我哋之前嗰幾集，都應該識得好點樣扮靚噶啦。咁咧，譬如食啲基本嘢啦，我哋食啲花青素啦，抗氧化啊嘛。花青素有蓝莓啊、桑葚啊、茄子啊、紫薯嗰啲啦，黑杞子冲水饮嗰啲啦，又可以食翻啲雪耳花胶、桃胶、燕窝嗰啲，系人都知噶啦，系咪？呢个 唔系人都知噶，你讲你讲紧嗰啲桃胶嗰啲，好似日日都有得食，佢啫喱咁样，唔系啦， 雪耳咯， 雪耳 OK， 燕窝系咪？ 系，雪耳系好嘅。 呢个万能抗氧化剂咧，就未必真系个个知啦。 咩嚟噶？ 呢个真系好辛酸嘅嘢嚟噶。就是呢个硫辛酸有没有听过？ 硫辛酸啊？未喎，硫系 一硫 哦， 系啦，辛酸就真系好辛酸啦。你听个名好似好惨，但系 我有一个同学嚟嘅，姓刘叫辛酸，有冇改个咁嘅名？ 呢个硫辛酸佢有维他命啦，佢亦都有喺天然嘅食物里面都有嘅。 例如 呢个硫辛酸系好好，有番茄啦， 系 豆啊，牛肝啦，牛心、菠菜同埋花椰菜，所以 都好多嘢有啊。 系啊，食多啲可以抗氧化同埋去皱纹嘅。 嗯， 同埋咧，自由基咧喺我哋身体嗰度自由好似好好啊嘛，但其实自由基喺我哋身体系一样好差嘅。 系啊，唔系好嘢嚟噶。 系啦，系衰嘢嚟嘅，会令到我哋毒素增加啦，甚至会致癌。咁呢个硫辛酸就可以咧帮我哋吸走我哋身体嘅自由基，之后排翻出嚟。 系。 咁你可以如果懶嘅話，就可以買啲維他命啊、supplement 食咯， 一啲嘅補充劑嚟嘅，係咪？ 係 啦，就正係放硫辛酸嘅， 係啦，護膚品亦都有硫辛酸，你都可以查多啲硫辛酸嘅護膚品。 如果皺紋係多嘅， 咁搽上塊面，係啦，冇錯。咁你呢啲食落肚嘅，你都要問翻你嘅營養師或者醫生嘅，始終都 講得好啊， 係 啊，因為你知每個人都唔同噶嘛，係咪先？我哋都係嗰啲就好好嘅分享嚟嘅咋，未必代表就大家都 OK 嘅。好啦，咁除咗你话硫辛酸之外嘅话咧，当然我哋每一次都一定要有啲嘢带翻翻屋企嘅，系啦，系咁，而嗰啲就食剩啲嘢啊，使唔使打烂佢啊？跟住又敷上块面咧，咁你最兴噶啦， 你帮我分享一个大嘅面膜啊！ 我要面膜， 你要面膜， 我中意面膜，真系 抗皱 DIY 面膜， 哇哦嚟咯！ 啊，强强听住佢头先， 几多样嘢，系啊，佢而家一路都听实，佢成日喺度咧监听我哋呢一个嘅熟女关注， 五样嘢嘅啫。 五样嘢啫， 系啦，大部分人屋企可能都会有噶啦。 包括有咩咧？ 系啦，第一样咧就系绿茶粉啦。 嗯哼， 即系嗰啲抹茶粉，譬如你喺嗰啲超市嗰啲随时嘅上网都可以买到噶啦。 啊，呢个可以买噶咋？ 系啦， 超级市场有噶啦。 知道， 知道。 八两斤， 八两斤系， 唔系叫你 八两斤，知道。 咁噶？ 嗱，你时间唔多啦吓。 O K， 绿茶粉一汤匙。 系。话一汤匙咁多，好 香蕉会搞到唔好太流落块面，又滴落个身啊嘛。香蕉一汤匙， 香蕉一 啖到啦。 OK， 橄榄油三分一茶匙， 嗯哼， 蜜糖半茶匙， 系 牛奶一茶匙， 系。 咁你将呢度所有嘢捞埋一堆啦，之后咧结结地嘅时候唔好流，即系唔好太，即系好，即系总之你 即系唔好滴落嚟啦。 系啦，咁之后你就敷上块面15分钟， 系。 咁就好光滑同埋可以抗皱，一个礼拜可以其实我可以连续两日做。通常我整完咧，整得多咧，我有时可能会敷埋落对手嗰度。 即系总之唔好嘥啦。我哋女人都系咁噶啦，系咪敷落？ 系 呢个使唔使敷落条颈啊？我头先有讲嘅就其实颈纹咧，大家都系忽略咗噶，我觉得。 系啊，冇错。依家玩电话多，岌低头咧都会有颈纹易啲出现。 诶，冇错， 大家留意呢一个。 非常之好啊吓，五样嘢加埋嘅话咧，其实咧就捞完之后咁样。就敷喺嗰块面嗰度，大约咧 系抗皱面膜。 抗皱面膜 DIY， 咁啊就今日同大家咧就介绍咗咁多嘢。其实你做一个茶嘅，系咪咧？ 系啊，可以下集分享。 好啊，下集同大家要分享一下嘅就系话咧，饮啲咩嘢咧就会令到大家咧会更加健美、更加靓嘅。今日要再次多谢晒嘅就系悠悠妹啊吓，同我哋咧讲咗有好多一啲好令到我哋嘅皱纹少啲嘅嘢。好啦，下个礼拜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4.8%， 是两个季度的高位，增速比去年第四季的 4% 加快，贴近市场预期上限。首季经济按季亦都增长 1.3%， 好过市场预期。但首季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都减慢，三月消费数据更加由升转跌，三月工业增加值增速亦都放缓。统计局话，首季面对国际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和国内疫情频发带来的多重考验，但国内经济延续恢复发展势头，经济运行整体平稳并处于合理区间。统计局强调，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将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局，持续稳就业、稳物价，切实保障民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地过去一日新增超过230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上海占超过22000宗，包括2417宗确诊和19831宗的无症状感染。其中853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者，其余都是隔离管控或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上海本土亦都新增三宗的死亡个案，分别是两女一男，年龄由89至91岁，全部本身都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等，入院之后转为重症，经抢救无效死亡。另外，吉林本土新增166宗确诊，376宗无症状感染，广东本土就有45宗个案。行政长官参选人李家超今日将会和工商界选委会面，他到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袁武在会面之后说，商会原则上赞成李家超的施政理念，希望他可以成功当选。商会提出几个的意见，包括有选委关注金融安全问题，认为维持金融稳定重要。商会亦都认为基本法23条立法是重要，提到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才适合发展经济，引进投资。袁武话，会上亦都有建议李家超要关注通关议题，对外通关重要，但对内地通关更加重要，因为内地旅客是香港经济基础。李家超之前又同工业总会见面，他之后仲会拜访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和香港总商会。学校将会听日起分阶段恢复面授课，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对学生能够重返校园、恢复学习和社交生活感到高兴，但重新适应亦都是一种挑战，呼吁不要太大压力，只要逐步理顺作息时间，适当地调整生活节奏和规律，一定可以重拾重返校园的乐趣。杨润雄在社交网站提到，如果学生遇到问题，要同信任的人分享感受，例如家长、老师、社工、辅导人员和同学等，形容办法总比困难多，一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又感谢各学校员工和家长连日来为复课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同时又提醒学生要注意卫生和健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龙翔道有道路工程嘅，咁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桥底一段咧，快线系会分阶段临时封闭，咁而家车龙长咗啦，排到去笔架山花园。咁重复一次位置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桥底，由于有道路工程，快线分阶段封闭，咁而家咧影响到少少挤塞，龙尾排到去笔架山花园。屯門杯道路都有緊急維修的，杯道路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屯門站部分行車線封閉。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九龍渡船街天橋的加士居道進發花園一段車多，龍尾果欄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隧落斜入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

李太太啊， 仲有呢， 另一个男人 吓。 其实呢，我唔敢话你太太一定做出一啲对唔住你嘅事，不过佢有咗一个几好嘅男朋友，呢、這个我真係几肯定。 真係 係呀，因为呢有几次呢，我见到佢部车啱啱喺我公司楼下经过，佢身边呢坐咗一个男人，但我睇唔清楚佢个样 子。哦呵，嘿嘿，冇嘢嘅。或者佢走嘅时候，同事话佢车埋我咁样，咁嘅啫。咁、我老婆唔会咁对我嘅。 希望啦，嗱，总之你自己留意多啲啦吓。 对于我呢个朋友嘅说话，我真系半信半疑。我唔系唔信我太太，但我朋友又唔会呃我，佢冇理由作啲嘢出嚟吓我啊。最后我决定，我要试探一下佢。啊，老婆啊，公司咧派我去新加坡嗰度咧实习啊， 哦， 要一个月先翻得嚟，你冇嘢嘛 ？O 唔 OK 啊？照唔照顾到自己啊？ 冇问题，你都唔系第一次啦，我自己会搞掂噶啦，你放心去啦。 哦，唔知系咪我心理测验、心理作用咧？以前如果我离开屋企太耐，佢一定会埋怨，点解又要去啊？去咁耐，甚至会问我可唔可以唔去。但系今次佢个样一啲好似唔开心都冇，唔单止冇，仲好似好开心添。唔通佢真系有第二个？我故意执晒啲行李，当佢坐飞机咁，然喺外边等咗一日，到夜幕低垂，我就静静翻屋企。我要知道他现在在家到底做着什么。 今天我共你如抹去路，崎岖的爱路，我共你之间亮了警号，不放下这沉默态度，欢欣改了路，摩擦意气没有心机，枉我依然专一爱着你，接近你时你却在逃避，又在这门心知道有没有趣味，今天我共你如抹去路，崎岖的爱路，我共你之间亮了警号，总不放下这沉默态度，欢欣改了路，摩擦意气没有心机，紧闭心灵怎可接近你，放在眼前我似是迷路，苦作痴缠方知道虽然天天见着你，冷淡有如似素未谋面，恋爱的红灯竟会令我却步，枉我依然专一爱着你，接近你时你却 份爱情都这样甜地，不发一言，彼此有没有趣味？ 我回到去屋企门口，入面好静，我企喺度唔喐，我只能听到自己嘅心跳声。我心真系跳得好快，因为我好惊我会见到一啲我唔想见到嘅画面。如果有一撞入去，真系有个男人，佢哋又喺度亲热紧，我应该点呢？可唔可以原谅佢？但我咁爱我太太，我唔想离开佢。但我又唔可以接受，我唔可以接受佢俾六帽我戴啊！咁我应该点？就喺我谂紧嘅时候，突然之间，我听到我老婆喺入边，好似同人讲嘢，仲咔咔声笑。跟住听到佢话： 你好衰噶，成日讲话啲咁嘅冷机引人笑。 我嘅心即系冻咗半截，冇啦，冇啦！原来佢真系识咗第二个。控制唔到自己情绪，好嬲咁用锁匙开到门冲咗入去，出嚟！你哋我哋出嚟、 啊！老公，点解你会翻嚟嘅？你唔系去咗新加坡咩？ 你梗系想我唔翻嚟啦！我真系估唔到你要做啲咁嘅嘢。你静鸡鸡约个男人上嚟，佢而家喺边啊？你叫佢出嚟见我。 你冷静啲啦，老公，你听我讲先啦。 我唔听，你叫出嚟 啊！你冷静啲先啦，听你太太讲先啦。 咦？点解？点解？点解个样同我一样嘅？你系边个？ 老公啊，你听我讲啦。 系咯，坐低先啦，冲动冇用噶。 你好，我坐低，你讲。 你听住啦，你成日都唔得闲陪我，我真系会闷噶嘛。 哦，咁你系识第二个男人系咪啊？ 佢唔系第二个男人啊。 咁佢唔系第二个男人，咁即系点啊？我唔明 白。好嗱，我有一日咧睇到有一个广告，话如果你好挂住一个人，只需要将佢嘅声音同埋样貌输入咗入佢嘅机械人，呢、這、一个机械人就会变成你嘅替身，佢嘅动作、思维都会同你同一个模式，就等于你喺我身边一样。所以 佢系一个机械人。 冇错，我只系一个代替你嘅机械人，我唔系任何一个普通男人。你太太冇做对唔住你嘅事， 咁你依家明啦。 咁你哋有冇 亲密行为？当然有啦，我代替咗你做丈夫嘅责任。不过我只系机械人，你唔应该会介意嗬。 我呆咗，唔识答佢。我应唔应该嬲咧？佢只系一个机械人，一个同我一样嘅机械人，但系佢又系男人嚟嘅。我望住佢哋，我幻想到好多嘅画面，我觉得个心越嚟越跳得好快。我其实真系好嬲，我唔知啊，我唔知道我应唔应该嬲啊！我唔理佢哋，我冲咗出去，我情绪好乱啊！我唔知点样应付呢个局面。如果佢一个普通男人，我反而知道应该点做，咪离婚咯。但而家佢个机械人，仲要同我一样添。咁我太太算唔算出咗轨咧？算唔算咧？我应唔应该嬲咧？有冇可以话俾我听？ 半年之后，问题解决。 老公啊，今日酒店 check out 咧，我执晒啲嘢噶啦，不如落去食个早餐先啊。 好啊，老婆。佢系我老婆，亦都唔系我老婆，佢只系我老婆嘅替身，一个机械人。因为我哋最后决定咗啦，既然成日都见唔到面，咁见唔到嘅时候就用机械人代替啦。严格嚟讲，我哋又冇出轨，我哋仍然爱紧同一个人。哼，如果有一日，每一对夫妻都用呢个方法，离婚率会唔会下降呢？真系唔知道啦。

谁人是你所爱，花不似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家。 好啦，返嚟风骚快活啦，我想问呢，听日你嗰个下楼唔系漂流教室呢？ 喂，呢、這个几好 喎、啊！ 系喎、啊，马老师下楼教室系咪继续讲翻呢个？ 系啊，收唔到尾数啊！ 嘉年华会啊，收唔到尾数、啊。我仲记得佢咧拎啲酒出嚟啊嘛， 系啊， 要你攞 住拎一扎无无谓谓嗰啲啊。 同埋带两个女仔嚟啊嘛，同、你讲话不如去食餐饭啦。 系啦、啊，佢、想我摆平件事，但我就用我的方法去解决呢件事。 系啦、啊，究竟解唔解得决到咧？ 留意， 听日就自有分晓啦。 听日就分晓啦， 打战争哦。 冇 错、啊嗯， 好，咁啊，听日十点钟喺呢个风骚发源，再见大家。 好啦，执书包 ，OK， 你嚟见， 拜拜。 我哋执书包，啲小朋友都要噶啦，执书包啊， 搵翻、 个 铅笔跑啊， 仲要铅笔跑咩？而家有电脑啦， 听朝见面啦，拜拜， 拜拜。 23度气温，相对湿度72%，下昼1点钟。